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朝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今个星期中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87点，升62点，成交金额1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5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31点，跌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2.6跌4，阿里巴巴211.2跌6，盈富基金28.5升1毫，宝龙商业新上市报10.16，友邦保险82.15升2，建设银行6.75跌1仙。中国平安92.25升2.5，小米集团10.72跌8仙，港交所257.8升1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9，英镑10.211，瑞士法郎8.005，澳元5.447，加元5.959，新西兰元5.23，欧元8.718。每百日元对港元7.1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81。日经平均指数报23,720点，跌117点。港金现价报14,0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4美元，卖出1,814.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啊，即系丽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由于慢车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沙路来回方向啦，近住企岭下路围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另外天水围有拍摄工作啦，由而家至到黄昏6点，天影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天盛苑啦，同埋天水围医院对出一带咧都系暂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医院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黄冠斌祝愿各位姨妈姑姐买楼又买车，记得听我哋师兄祠堂，同埋记得 like 我哋个 page 座位。 同买楼买车有咩关系噶？ 买楼买车都搞掂晒啦，冇嘢仲咪听电台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 2, 1, Happy New Year！ 去旅行想有旅游业赔偿基金嘅保障，出意外或者旅行社倒闭时唔使惊。 咁就要睇真啲、认真啲、查真啲啦。睇真啲帮衬嘅网站或者铺头系咪香港持牌旅行社，仲要认明收妥印花收据。查清楚收据上嘅印花征费要系外游费全数嘅0.15%， 再买份啱你嘅旅游保险。 咁就万无一失啦。 第13届香港书奖而家已经开始接受提名啦。 今年我哋设有儿童少年动物组同埋文学及非文学组，由而家去到明年1月19号，大家可以提名你哋嘅心水书籍。 提名嘅作品需要系2019年首次出版嘅中文书籍，当中亦包括翻译书籍。 公众而家可以登上 rthk.hk/13thbookprize 进行网上提名。 获提名嘅作品就有机会成为我哋第十三届香港书奖嘅年度得奖书籍啦。 一谂起玉露，你会谂起咩啊？ 哦，咁梗系谂起沐浴露啦， 咁短噶，长啲啦，金风玉露一相逢。 哎呀，我就谂起啊，皆大欢喜嘅林玉露啦。 咦，咁咪即系话金风玉露一相逢，我哋就揾到个沐浴露巨星林玉露。 林咩玉露啫？都系赵学而咯。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阿祖，早晨啊，学儿， 早晨啊，学儿，早晨啊，猴仔， 早晨啊，早晨，猴仔，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 星期一啊吓，咁啊，阿天咧继续放假嘅，所以我哋今日咧继续有次学儿啦。今日你两个做到咧都系非常之咁醒神，我先见到红蓝绿女咁款嘅， 系啊，系啊，真系，佢就红色嘅卫衣，我就蓝色嘅卫衣， 系啊， 你都系一贯咧黑。妈妈咁样嘅状态嘅， 好似低调嘛。 呢啲天气湿湿立立、烟烟闷闷咁样，着翻醒少少，个人都精神啲。 系啊，我哋都希望醒神地迎接咧，即系2020啊嘛。 系啊， 仲有两天就嚟啦噃。 但系咧，即系好似好热咁，系咪？即系个感觉咧，嗰种潮湿嘅感觉，因为而家咧个相对湿度系去到90%嘅，气温就21度，系咪即系冬天真系 skip 咗噶啦，唔翻嚟噶啦？ 未嘅，未嘅。我哋打个比喻，呢啲系好似嗰啲女人嗰啲潮热汗咁样。 吓。 系啦，突然间嚟嘅啫，系咪好快冇噶？会 应该都系， 系 一针针咁样， 打得好好啊！你话应该你两个自己都唔关自己事咁样， 佢系旁观者喺度咧，即系食花生嘅啫。 系啦，阿田就话系啊，系咁噶， 系咯。呢个天气系咁噶，上个礼拜明明干到咧，学员又话哇，又话即系唇干舌燥咁样咧， 只手都干干裂裂咁样啊。 即系上个礼拜就干柴烈火， 系 今个礼拜就潮热汗退，所以呢个天气会令到你唔舒服咧，正常嘅。 系啊，仲话展望。未来一两日咧个风势系会几大嘅，去到星期中啦，天色就会逐渐好转。咁星期中即系2020年噶咯， 系啊， 咪有一个阳光普照嘅2020年嘅元旦日啦吓。 系啦，咁我琴日咧我做咗个创举嘅，我咧又拐带咗个大仔啦，咁我除咗叫佢跟我翻工兜圈之外咧，咁啊走嘅时候咧，佢就话爸爸系冇得睇电影啊咁样，跟住我话都好，其实我好想睇啦，咁我就望住佢，我话啊你都5岁啦，应该可以陪到爸爸咧去。睇一啲好刺激嘅电影啦，咁样之前咧焗住咧就系可以同佢睇嗰啲Frozen 啊、 卡通啊嗰啲 卡通咯，咁样系啦，咁啊 我以为如果你一排睇嘅会睇猫嗰套嘅添。 但猫嗰套唔系 嗰套音乐剧， 唔系卡通， 嗰套唔系 卡通 嚟嘅。 但嗰个佢做到个人好似只猫咁，我以为都系小朋友系会吸引，都会惊嘅。 嗰啲大只嘅动物，佢哋会惊。 系啊， 系啊，同埋我因为我都见过嗰个 trailer 咧 ，cast 嗰个咧，佢真系成个人咁样咧，跟住然后就哇咁样嗰啲， 系就会惊噶啦。 系啦，即系好似你个仔哇咁样。 你个仔见到你都唔惊。 系啊，就系我唔系猫啊嘛，最惨，佢就见到一只忠诚嘅狗喺度啫嘛，坐企就乖仔一齐，系啦。咁我就揸个主意，我就。啊！你會唔會睇《星球大戰》啊？咁樣，因為佢有睇過嘅喎，係啦。咁啊，因為有啲人送嗰啲咩Lego玩具嗰啲咧，佢都有砌過嗰只啊嘛，咁樣。咁咧，佢仲要啱啱收到一隻，我都唔係好識嗰只，好似千歲鷹啊。總之就大船啦，咁樣佢啱啱砌完，佢就好好啊，睇 Star Wars， 跟住但我同佢講話。你惊唔惊啊？佢话唔惊， 你又见到啦。佢个仔咧同阿豪仔真系好似嘅，第一句咩都攞咗出嚟先， 系啦， 唔惊冇嘢啊， 冇嘢 啦 ，OK 嘅， 系啊，勇字当头， 系啦，起码扮咗勇字当头先，跟住点啊？ 好啦，咁我带佢去睇啦。咁佢之前因为有前科咧，2岁几3岁嘅时候咧，佢睇到卡通佢都惊到走咗出嚟嘅。咁但系而家经过呢两年嘅训练。佢都應該我諗就 OK 啲啦， 係咯係咯，整爛咗屋企塊玻璃啦， 係咪？都冇事，塊玻璃冇事啦，咁樣帶咗入去睇啦。跟住入到去之後，先俾翻個震撼先你啊！ 咚咚，已經阿爸要走啦，咁啊咩嚟㗎？未走 OK， 佢做咗細路仔會做嘅嘢就話。爸爸捉住隻手先啦，咁樣。 哦，咁你其實你心裏面已知不了噶啦， 唔係嘅。佢上次睇 Frozen 都要捉住隻手先， 係 啊 ，OK 嘅。 好大雪啊，好驚。 係啊，好温馨嘅，即係覺得哇，好有需要咁樣。即係呢啲似唔似以前嗰啲男仔呃女仔睇戲咧？ 睇鬼片 係啊，睇鬼片咧，真係係啊，睇鬼片嘅時候，哎呀，最好就捉住自己隻手啦。不過而家，唉，唔係女仔係男仔，捉住你咁，跟住好開心啦，咁樣一路睇一路睇。嗱， 這個問題就來了，如果你說你一早走呢就好一點，他在這裡中斷，我看到很刺激的時候，剛剛黑武士就跟公主在這裡即作戰的時候，他突然說爸爸可不可以走啊？ 那你第一句是怎麼回答？為什麼？是 不是？我 說做什麼啊？ 我說你害怕啊？他說我害怕啊。我說你害怕什麼啊？我害怕呢黑武士的手呢他 會 打贏啊。他說害怕他打贏啊。原來他害怕我壞人會打贏啊。 還有一些同理心在那裡，就是乖仔乖仔被封利是 他。哇，但那一刻我看了一半嘛，一半啊。 究竟兒子重要還是阿爸自己重要？ 究竟兒子重要還是黑武士重要？還是公主重要？ 如果開頭十分鐘算不要緊嘛，是不是？你什麼理由去到一半，你切身處地去到一半的時候，你 partner 先跟你說不如都是算了，明天想上班，好累啊，即是不想唱 K 了， 又是去那裡的，為什麼 不想唱 K 了？ 很棒，那裡 不想唱 K 了。 OK， 是啦，想早走啊，你制不制啊？ 都冇得揀嘅，其實 都冇得揀。 嗱，我隔離嗰個都仲要，我哋都係個成年人啦，係咪？你對住一個小朋友嘅話咧，佢做啲乜嘢嘅話咧，佢先係真正嘅老細啊嘛。 呢個時候你伴侶等於一個小朋友，佢唔講道理噶嘛。 唔係咁。 係咩？你哋好講道理噶。 一陣間咧，人妻咧，我啲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下類似嘅事件啊，有。 係啦，咁我唯有好啦，好啦，好啦，我就唯有帶佢走啦。哇！我仲要坐最後嗰排啊嘛。 哦，咁離 場嘅時候咧。由最后嗰排向到银幕前方嘅出口位，简直一路都依依不舍都望住个画面，然后走啊走啦，跟住好多人都望住我哋， 难舍难离。 点解会走嘅咧？最紧张嘅呢下， 你噶，你谂下，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小朋友佢可能会发出其他嘅声音嘅话咧，又会影响 啲人。 系咯， 系啊。跟住出到去嘅时候，我问佢，我话你究竟惊乜嘢咧？咁样佢话。我怕他的头盔啊、 哦、 原来今集黑武士的头盔呢 特别黑 不同了、啊、 他有些裂纹出来的、哦、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因为我都不是追到好贴、 哦 okay, okay、 跟着我说你怕那些裂纹啊我说是啊这样我说没事的我说黑武士最后一定会输的其实我不知道我没有剧透的 okay, okay, 是他说为什么黑武士一定会输我说因为系啦，好人一定会赢噶嘛，系啦，佢话系咪一定噶咁样？ 咁你有冇尝试氹佢阿仔啊？我同你咁样讲咗，翻入去睇埋个后场睇结果啦，系嘛？有冇搏一搏嘅？ 我又唔够胆，你会唔会搏一搏啊？真系。 其实小朋友去睇呢啲嘢都惊啊！嗱，第一个音效又惊， 系噶系噶。 第二个场个环境黑咪蚊又惊。 同埋咧，你个仔讲咗一个重点嘅，小朋友咧，因为佢哋冇谂咁多嘢，就会觉得咧邪不能胜正呢几个字咧，佢哋唔会咁容易即刻就会。谂 唔到噶嘛， 就觉得佢哋打交，好人输咗咁点算啊？我好惊啊，跟住就翻个位噶啦。 跟住咧，佢就好有型地咧，一朝早起身咧，咁佢就同我讲，佢话：爸爸，你睇下嗰只飞船，都系琴日，即系我咪话佢有个黑武士 嗰 啲唔知咩 Star Wars 嗰只飞船咧。跟住我话你唔惊啊咩？佢话我换咗啊。原本嗰只船坐住嗰个就黑武士嚟噶，佢塞咗个 Batman 坐咗喺里边，系啦，佢话我已经换咗啦，我唔惊啦，我话黑色都系头盔，我 Batman 点解你唔惊嘅咧？咁样， 因为佢未睇过 Batman 嘅电影， 唔系啦，系啦，唔系 佢睇 Batman 嘅卡通啫嘛， 同埋咧 Batman 嘅卡通咧，佢睇嚟睇去都系佢赢噶嘛，系啦，所以佢最后真系。哇，好純品地咧，去到最尾佢都系要問咧，係咪黑武士最尾會輸噶咁樣咧？我朋友同佢講係啊，係啊，即係邪不能勝正啊！ 其實你要將呢個觀念啊灌輸俾啲小朋友。 係啊，嗱、啊，不過，所以我就唔知道咧，究竟呢套戲咧，即係最尾成個結局係點樣咧？我就知道而家有好多一睇咗一半啫嘛。 有冇諗住去補翻個貨啊？ 係 啊，補翻個飛。 我可唔可以攞翻張飛咧？同佢講。嗱，收一半钱得唔得先？ 你试下咯，睇睇你个下半集咯，今集 睇一半， 系啊。你同我哋平时新闻讲嗰啲咧无理嗰啲咧顾客有咩分别啊？系咪先？ 我都明，但系我唔想啊，睇咗一半真系。咁跟住咧，我今朝一见到咧。即系你唔好笑，可能话，唉、哎，啲爸爸大唔透咧，即系成日都几十岁都仲去睇翻啲星球大战咧，即系同细路一齐睇。我今朝见到个新闻咧，就系当一个人咧，佢好中意。某一啲嗰啲事情嘅时候，佢沉迷落去咧，佢、变咗个专家， 咁咪好事嚟噶？ 你知唔知今日 即系你久病成医一样啫嘛？ 系啊， 系啦，你都病到变成咗一个病界嘅专家，系咪？ 佢仲要高级到咧，我唔知道大家你中唔中意 Star Wars 嘅 啫。 我冇嘅， 系咯，麻麻地，我都系一般嘅啫。但系你起码知里边啲道具啊，各样都有噶嘛。佢嗰把嗰把嘢，嗰劲劲嘢嚟噶嘛？知唔知真系有人做出嚟今次？ 即系点为之啊？即系做咗一啲嘅 product 出嚟咁样。 系啊，即系咧 product 不嬲都有 咯。佢唔系嗰啲玩具，因为玩具嗰啲咧，其实都系胶壳咧，跟住佢嗡会喺度嗡就冇嘢噶啦嘛。但系你唔可以我嚟切嘢噶嘛。 佢即系发光嘅刀。 佢而家咧有人，我今朝一起身咧见到咧，佢话外国有个 YouTuber 咧，佢实在太过中意呢一个 Star Wars 嘅激光剑咧，佢就做咗一把咧。首先个外形咧一模一样嘅金属柄啦，跟住一揿个掣咧，嗡咁样咧就有道光芒出嚟啦咁样。但最紧要系咩咧？因为戏里面嗰把激光剑咧，佢逢嘢即系都可以无坚不摧，嗡咁样噶嘛。佢而家都做咗一把咧，有3000度高温嘅， 哇，好危险、啊， 系好危险、啊， 真系第一样嘢喺现实生活嘅话就 证明大家都唔系嗰啲 fans 嚟嘅，应该兴奋噶嘛，听到有人同你讲话，我发明咗如来神掌真实嘅秘笈，你话哇，好危险噶、啊，咁样个掌风会伤到人噶、啊，真系 ，sorry 咯， 系啦，证明唔系我都系，我都系， 你话今次冇楞落去咸湿嘢， 系啦， 估唔到啊， 关咩事啫、 啊？一攞出嚟，哇， 好犀利噶，真系。喂，唔系呢个真系咧，嗱，可能你有冇啲你好中意嘅一啲电影咧、啊？你可以将佢代入翻，佢而家梦想成真，等于嗰阵时啲人咧好中意 Batman 咧，佢有架 Batman 嘅电单车咧、现实里边冇得揸噶嘛， 系， 嗰个有人又做咗出嚟咯，系啲戏迷，即系佢自己研发咗出嚟。譬如你中意边套电影啊？ 我谂我冇中意一套电影，中意到咁嘅地方。 你中意长腿先生噶？ 点解咧？你讲啊，你解说啦、啊， 可爱咯， 系咪？所以我咪垫高自己咯，咁咪尝试做呢个长腿叔叔咯。 系咯，你应该系有你总系有啲电影你系好沉迷，好 因为我自己唔系好得嗰啲咧，即系英雄片啊呢啲 你中意边套电影啊？ 我中意剧情片啊。 剧情片边好啊？ 佢剧情片无端端做咩变一把刀出嚟，卖把刀出嚟噶嘛，大佬。 剧情如果系梦想成真嘅，中唔中意啊？譬如我哋睇赌神嘅，我当剧情片噶嘛。 食咗粒朱古力之后，你真系唔系？你问我，我想个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咯， 系咯。嗰阵时睇周星驰嗰啲咧，究竟系咪真可以捽牌嘅咧？咁样，你边个未试过揸住副 pair 大家都玩床单啲，我变落变落变落变。 呢啲又系穿崩啊，穿崩啊，烂到已经 假。系啦， 即刻谂起嗰副啊，究竟系咪焦咗个头，同食咗个块朱古力之后咧，跟住就会吸手烟咁样咬咗出嚟啊？咪咁。 而你会唔中意睇爱情电影啊？ 我冇呢啲嘅，我个人 唔系爱情电影睇唔睇噶？ 爱情电影都。 但你有冇曾经幻想过，哇！我系佢就好啦。 冇啊，我觉得我自己需要有我自己嘅一条路咯。 哇！你咁细个已经难 咗， 即系你五岁睇白雪公主嘅时候，你已经系咁谂噶啦。 我要咩？ 我要咩？我要咩王子锡我啊？我锡翻佢咁样。 冇啊，冇呢啲记忆啊，太耐啦。 系咯，其实你咁样一谂翻转头咧，即系等于个如果再数得远啲，哇！Titanic 嘅时候，哎呀，如果我都有个 check 咁样对我就好啦，咁样嗰啲咧， 我冇呢啲嘢噶， 我都冇噶，你系咪太多幻想嘅空间啊？ 你睇电影唔代入嘅咩？你哋 我睇都好抽离， 唔系你代入系代入嗰个角色啫嘛， 抽去真系， 唔系我会代入嗰个角色咯，喺嗰件事咯，但系唔会将嗰件事摆落自己个真身嗰度。 嗰阵时我由细个咧睇嗰啲武侠小说咧，我爸嗰个年代已经系噶啦，佢话咧所有僆仔咧就会学佢哋咧，话系会有飞檐走壁咧，咪喺个天台度跳嚟跳去。 啊！我有 佢信晒咧，佢都会有咁样噶。 我有试过喺海边扮水上漂， 系 我唔否认， 系咧 有扮过。但系 我哋都有喺沙滩扮金丝雀。 系啊，我哋有， 咪就系咯，即系又扮男子系嘛啫。 系啦，你唔会谂住自己真系，我好希望成为一只金丝雀啊！ 从来都未试过，哎呀， 你不如你讲多啲啦，你仲有啲咩做过？等我哋笑下你都好啊。 唔好笑噶， 系嘛？例如咧，仲有咩啊？咁你。 我而家已经梦想成真啦， 即系做咗嘈查理啦。 啊，你讲啱咗，真系。 你讲咩咧？ 系啊，所以咧，佢我觉得呢个外国 YouTuber 咧，佢真系好有嗰份专业精神啊，真系。中意就将佢研发，所以你唔好成日笑佢啦。我而家都送翻呢一个激光剑嘅主题曲俾大家听， 激光中啊， 冇错。 上味温度将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嘿，让今晚今晚交给我，我要为你唱尽。 是好星座，只要你是有耳朵，我便会令你疯魔，要与你发生捉摸，而好歌捉摸你什么，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 琴日咧，其實就雨毛毛添㗎，係 啊！我因為我琴日喺香港啊嘛，我學兒就同我講咧，咁 啊係嗰個衰仔走咗去，我唔記得咗你周休二日喎，真係 錯少嘅創舉嚟。 係講下先，我完全唔記得咗你周休二日。 琴日都未停過落雨， 係啊，係咁落雨，但你就喺泰國， 我就快閃48个钟头咯。因為咧真係真心未試過係點樣咧？我琴晚係搭凌晨12点嘅飛機，喺嗰邊翻過嚟，即係我翻到嚟香港落機係朝頭早嘅4点几。 啊，你好早喎，所以今朝。 我一次都未，因为其实我觉得 几只手指啊？ 咩啊？ 几只手指啊？ 你有10只手指。 哎呀，佢肯答我，证明佢真系唔清醒嘅啦，真系惨啊！ 因为成日都会觉得咧，平时去旅行应该系要舒舒服服嘅，唔好扑到咁辛苦咁样啦。但系时间嘅关系咧， 扮年轻啊，佢仲要。 但原来咧都仲年轻，仲顶得住， 挨得到。 系啊，系咪食咗啲？ 5点啦，今朝瞓2个钟就嚟翻工啊，咁样。 唔好瞓啊嘛！ 闪走48个钟咧，即系见下朋友都好开心嘅。 咁你几点走啊？即系话喺泰国走嗰阵时。 我喺屋企离开去机场嗰阵。前面夜晚黑10点鐘咯， 哦，10点钟 嘅，因为我嗰度20分钟就去到机场。 哦 ，OK， 佢私人飞机嚟噶， 系啦，发机嘛。 我嗰阵时听过咧，我啲朋友佢又去泰国玩咧，佢话佢最癫嗰种嘅玩法咧，我唔知佢即系算唔算好极致咧？对我嚟讲，觉得匪夷所思啊。佢系一收工， 系 即刻就飞去泰国，咁然后咧，直情系佢话佢到步嘅时候咧，我谂应该系咪唔知10点定11点咧？即系飞几多钟噶？ 曼谷啊， 即系佢好似系巴厘亚定唔知咩嚟噶。 如你当喺 Bangkok 嘅话，如果系放工，你当6点，你搭7点零机嘅话，10点零钟。 因为佢个重点系话俾我听咧，佢冇 book 到酒店。我话你唔 book 酒店，佢话嗰晚根本已经系夜晚成10点几11点先到咧。佢话直铺到第二朝， 哇吓， 跟住哇咁狼，我话梗系啦，唔使噶啦。 朋友嘅咩？ 有啊，嗰啲收晒身啦，而家最弊惨。 睇个样唔似 啊， 收咗山添啊， 收咗山真系。哦，听到咁样玩好癫丧，但系佢话得噶咁样。 有啲朋友咧就会系搭呢个通宵嘅飞机咧，就去日本嘅话咧，一去到嗰度咧就系凌晨，即系朝头早，真系啊，5点啊、6点啊嗰啲咁样嘅时间嘅话，咁咪就会话 book 少个机票，唔系 book 少个酒店， 酒店系啦。 一落到机就梗系即刻走去嗰啲咩欧莱嗰度咧，就去 shopping 啊。各样嘢咁样啦，咁样又悭翻啲时间，捉紧啲日子。咁我今次都想尝试搏一搏咁样咯。OK 喎，其实都原来都唔算太辛苦，因为我成日过布基嗰阵时咧，我都系搭嗰啲廉价航空咧，都系搭夜晚黑 八點機咁樣嘅，咁、所以咧未可以做埋嗰日嘢，我先至上機。去到之後咧，第二朝起身啦，咁跟住咧就係已經係哇一起最起身你七八點，咁你咪可以起身咯。咁、你咪會有全日嘅時間，咁啊都叫揸緊住嗰四十八小時玩到足㗎。 我估學演應該係一定要好休閒先得㗎。 係㗎，係 咯。 即係我通常都係早機去晚機返咁樣。 你係咪一開始已經係一種以退休心態嘅生活出發㗎啦？ 退休， 你估婆婆呢个名 唔 系 咯？你估 系 咯？唔系，即系我会觉得，如果我选择要离开香港去享受我嗰个假期嘅话，我就唔会咁急赶咯。 系， 其实我认同嘅，所以我都未试过今次第一次。 但系急赶咧有另一种快感嘅，即系 急赶系我嗰阵时去 做嘢就 会 啦， 系啦卖场。哇！我嗰阵时就系、飞美国，入境唔够24小时， 跟住咧 就飞翻翻嚟。 哇！即系到此一游嘅啫， 唔再留多阵，因为香港即刻要开 工 啦。哇！ 但要赚钱喎， 系啊，落机 rehearsal， 跟住半夜唱完执行李， 系 搭三个钟车去机场， 有冇好充实嘅感觉啊？ 即刻上飞机，根本唔知道自己做乜。 其实都唔使 unpack 啊，应该都 系 开个箧， 系咯，可能你咩都唔使做就得噶咯。 同埋冇 jet lag 嘅感觉咯， 系啊，简直好似冇离开 过 香港 咁样。 系啊，呢啲系咩啊？青春咯， 冇噶啦，我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黄色经济圈因应反修例运动出现，港大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助理讲师阮永恒表示，从营商角度睇，商户表态支持反修例运动吸引市民消费，作为营商手法无可厚非，认为是一种以政治包装的商业行为，同主张环保的产品相似。阮永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黄色经济圈能否持续下去，取决于消费者取态能否持续，亦要看政府会不会有其他刺激市民的行为。中原集团主席兼总裁萧永清就认为，黄色经济圈对经济未必有好处。他说旗下不止一间公司收到电话，要求停止在电视台播出广告，否则会有严重后果，这些行为是干预没有参与抵制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应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普京感谢美方透过情报机关分享信息，帮助俄罗斯阻止恐怖袭击。报道说，应俄方要求美俄两国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谈，讨论一系列共同关心的议题，双方同意继续开展双边反恐合作。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局方借助美国提供的情报，成功识破一宗计划在新年假期对圣彼得堡公共场所发动袭击的阴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假如北韩进行远程导弹或者核导弹试射，美国将采取行动应对，又指北韩领袖金正恩如果采取这种做法，美国将非常失望。北韓早前將年底定為最後期限，暗示如果美國不讓步，包括取消對平壤的制裁，平壤可能恢復測試遠程導彈。有北韓官員曾經警告，美國想收到什麼聖誕禮物，完全取決於華府的選擇。今年聖誕節已經過去，美朝緊張關係未見緩和。奧布萊恩說，他不想猜測北韓有關聖誕禮物的威脅，形容華盛頓的工具箱中有很多工具可以回應北韓。也门安全部队在当地星期日在运动场举行阅兵仪式期间遭到胡塞武装组织的导弹袭击，10名士兵死亡，25人受伤，4人因为涉嫌向胡塞武装提供情报被捕。也门南部的达利亚省省长表示，安全部队当时为新招募的成员举行结业典礼，胡塞武装从该省北部地区向运动场发射导弹，安全部队说导弹击中观众席，发生剧烈爆炸，当时部队高官已经离开。去年12月，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在联合国斡船之下就停火和战俘交换等议题达成共识，但没几久之后，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今个星期中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有睇戏，系一定要有啲幻想代入先觉得兴奋嘅曾志豪。 仲有啊，趁住呢个星期六、星期日快闪咗48个钟头啊，去咗次煲鸡嘅黄耀祖啊。 仲有啊，喺呢个礼拜啊，食到咧疯狂咗，因为可能天气冻咧，默默食默默食，但系食极都唔长肉嘅赵学而啊。 真系睇唔出你有食咗嘢，以为你又辟谷添。 头火势，有爸爸好惊啊！爸爸，曾志豪， 我都算系咁啦，系咪？佢一话要走，我马上陪住佢走。不过亦都有好多头先我哋啲同事话，听讲咧呢套戏咧，啲人话睇到反台嘅。豪仔，你觉得好唔好睇啊？我话我都反台啦，我睇到一半都要走咗啦，真系我未睇完嘅，所以我都唔知道究竟呢出戏究竟是如何。大结局有冇啲有心人可以有下半场张戏飞，请我入去睇多次？正所谓讲得出要做得到嘅，有时如果净系得把口讲完咧，但系当你身体唔到力行，又或者咧即系说话就很假，但系身体很诚实咧，咁就一切就会穿煲噶啦。呢一單新聞呢，其實都即係我見到幾日前呢已經有人呢攞出嚟講㗎喇，不過呢而家好似呢就越嚟越證實呢都好似係真嘅咁樣。冇㗎，就係話有一個即係賣保健產品嘅一位發明人呢，但佢本來係個悲劇嚟嘅，不過呢大家聽下聽下講下講下呢，就覺得似係一宗呢即係笑話，又或者就算唔好叫笑話呢，起碼都係黑色喜劇嚟嘅。咁呢就係話早幾日呢，其實有一個即係有個男人喺內地嘅，咁咧佢就喺一個發布會上面咧就演講啦，咁啊講到咁上下嘅時候咧，突然間，哎呀，腳軟暈咗，砰一聲跌咗落地下度，跟住咧直情係走埋添。嗱，咁呢個本來就絕對一單悲劇嚟嘅，但點解你話會變咗係可能係黑色嘅悲劇，唔係黑色悲劇，可能係黑色嘅一種諷刺咧？因為呢一個男子咧，原來佢係喺度分享緊一個長壽嘅秘訣，而佢仲要係咩人呢？佢系一个咧保健产品嘅发明人，即系话咧佢系 sell 紧自己嗰只保健产品咧，系点样可以令到你延年益寿啦，身体健康强壮啦，甚至乎佢话俾你听咧，佢自己认为咧即系长寿嘅秘诀就系、是、啊，跟住就跌低咗。嗱，咁你可以话啦，喂，咁仲笑人，人哋咁样都即系已经系倒地不起咯。唔係咧，你知唔知後來咧好多內地嘅網友啦，到今日咧，大家仲喺度好熱烈討論點解咧？佢哋就喺度問緊一個問題。嗱，佢話第一，一係咧就代表呢個人賣嘅保健產品咧係流嘅，因為如果唔係，喂，咁你又話保健嘅發明嗰個應該就食最多噶啦，咁點解你自己都保健唔到咧？咁樣係啦，咁所以咧佢就話大件事啦咁樣。咁啊，所以第一咧就係呢個保健產品究竟係真定係假啦。咁第二咧就係啲人就問啦。咁你话俾我听，咁究竟会唔会系原来佢太过辛苦咧？辛苦到一个地步咧，原来保健产品咧都帮唔到佢咧，因为有人计过咧，就话呢一位都系名人嚟噶，喺内地嘅即系呢啲保健市场咧都好活跃。咁大家就话啦，喂，一场接一场咁样嘅，即系嗰啲 road show 啊，或者有啲巡演啊，佢话真系唔掂，佢俾钱咧可能就逼死咗。於是咧，佢幾多歲咧？佢51歲啫。其實大家就話啦，究竟佢叫你攞錢嚟買保健產品，但係佢自己嘅健康咧，就俾啲錢咧買走咗。哇，都係到今日咧，你是但一樣都係衰嘅。究竟係保健產品係呃人嘅，定係真真實實係現實逼人呢？原來點樣保健都搞唔掂咧？嗱，而家咧有好多人都系咁样传咧，就讲咧就话好多打工仔咧，当你翻工嘅时候，我哋成日都见到咧，喂，左拍一粒药，右拍一袋丸，系咪啊？全部都系咧话呢啲啊保健，嗰啲啊提神。点解我咁熟悉咧？我都有食到啊！早嗰排咧，觉得咧，总之唔知边个地方唔舒服咧，你就会去药房度买。嗱，亦都好认真。你去到药房咧，特别系嗰啲个人护理产品啊，嗰啲咩威人子啊，嗰啲万应嗰啲咧。你有冇发觉咧？佢好似系一应俱全嘅。你由头壳顶到脚趾尾咧，你有边笪地方唔舒服咧，佢都会话俾你听。唔使惊啊，我哋有相应嘅药俾你嘅，真系。不过你有冇谂过， 咁你由头食药食到尾，咁系咪就代表健康好到尾呢？其实自己都知㗎，就是、因为唔健康呢先走去买㗎咋嘛。而最惨就係食完呢佢唔会令你健康返㗎。佢通常系令你呢唔痛㗎。而最老套系咩呢？你睇医生，中医又好西医又好，佢到最尾呢佢唔系开张药方俾你㗎。佢到最尾成日都同你讲话，其实呢你要多啲瞓觉，注意休息。即系如果你话有啲咩保健灵方呢，原来都系呢八个字嘅啫，多啲瞓觉，注意休息。不过对都市人嚟讲，何其奢侈先得噶。所以咧，你信唔信咧？就算呢一个保健产品嘅呢个咁讽刺嘅即系闹剧咧，你见到啦，真系好讽刺噶吓。一个保健产品嘅负责人最后就即系猝死咗喺台上。不过我相信系唔会动摇保健产品呢一个市场嘅威力嘅。点解咧？啲人只系会觉得嗱。证明佢食得唔够啊，呢个牌子唔够好啊，专食我呢个啦。保健产品始终都系帮到你噶，因为瞓觉对我哋嚟讲贵过卖保健产品啊。风头火势，今朝可能佢都需要拍翻两粒保健产品先得啊。不过又唔紧要嘅，因为对佢嚟讲，网购都系佢嘅万应网购嗰啲保健灵药。又或者佢去多两次旅行，可能直情好似打咗补血针一样啊！嚟，擘大啲只眼，我哋知你可以嘅，黄耀祖。 咁呢四十八个钟头咧，又真系差咗啲电噶，因为喺泳池边咧，都真系唔小心买咗唔少嘢嘅，上网购物啊嘛。 泳池边都 系啊， 喺泳池边就唔好再滑手机啦。 我几开心啊！香港平时冇时间可以咁做啊。前几两日咧，报章咧就有个头条走咗出嚟，但呢个头条咧系2008年个头条嚟嘅，讲紧嘅咧就话当年咧2008年嘅时候咧，前天文台嘅台长，亦都系当时嘅时任台长嘅林超英啦，佢就做咗个预测嘅，令到咧嗰个报章嘅标题就系咁写嘅，就系话2020年香港冇冬天。跟住咧，因为喺当嗰个报道里面咧系讲咗噶，话最快咧，佢哋相信啊，喺2020年至到2029年咧，香港咧就有机会出现全年都冇最低气温系低于摄氏12度嘅一日。所以咧，咁样就代表住，因为原来佢哋条线系咁样 set 咗噶，12度以下咧，咁啊叫做有冬天咁样啦。但系就话可能2020年之后，香港就冇冬天啦咁。嗱，计翻手指，其实只系大约系12年之前嘅一个预言啦，系咪？我自己睇到呢个报道嘅时候咧，即刻又谂翻起噶，咦，都好似嗰阵时有少少咁样嘅记忆。嗱，第一个反应就会话，哇，好惊啊，系咪真系会噶？不过跟住咧，阿祖就好衰啦，我已经喺度谂，佢咁讲嘅啫，边有呢个可能啊？点会冇冬天啊？成日都讲嗰啲咩全球暖化嗰样嘢噶啦，冇咁大可能性嘅。跟住讲下讲下，其实都唔惊，同埋唔记得咗呢类型嘅预言咧，估唔到啊！我哋已经仲系活在当下嘅时候，仲大家一齐到香港度生活紧嘅时候，竟然喺今年咧未到2020年，已经系近乎应验咗啊！点解咁样讲呢？因为咧天文台咧就最新啊就讲咗啊，今年咧截至去到12月26号啦吓，平均嘅气温系24.6度嘅，而且今年全年咧只系得一日啊，只系得一日系有喺呢个天文台嘅总部啊，系录到嘅温度咧系低过12度，即系话全个2019年啊，如果要去计嘅话，真系合乎呢个冬天嘅温度咧，只系得翻一日啊！所以咧，林超英先生咧喺2008年做天文台台长嗰阵时做嘅呢个嘅预测咧，可以话真系不远矣啊！咁可能你会话啦，咁我哋成日都会话㗎啦，咩全球暖化啊嘛，对我哋嘅影响有几大啊。係，其实如果要讲嘅话呢，有好多例子可以讲到俾你听㗎。譬如呢，林超英先生啦，直接受返而家直接受返报章嘅访问嗰陣时呢，佢就话当气候呢不断破新高嗰陣时呢，好似澳洲就係一个例子，你都见到啦，澳洲呢排嘅山火啊各样嘢呢係非常之严重，真係会嗰啲热浪啊係会影响到大家嘅生活㗎。而好似香港嘅朋友有咁样啦，佢哋就成日都要面对住又湿又热又焗嘅天气啊，对我哋嘅生活有直接嘅影响嘅。除此之外啊， 唔同嘅行業都有影響嘅，所以零售業咧就好似冇咗個冬天咁，大家都係嗰啲大褸，其實今年都未必有機會著到噶嘛，係咪？就算係啊賣花嘅朋友啦，可能都因為呢個天氣嘅氣温啦不斷上升嘅話咧，對佢哋嗰個生意啊各方面咧都有幾大嘅影響嘅，所以你會見到其實呢啲咧就只不過係即係表面嗰陣嚟嘅啫。我哋以前可以話啊，見到嗰啲乜嘢嘅預言啊，覺得好遠啊，唔關我哋事啊，甚至可能會話哇，你講到咩2047年會係點樣啊？可能我都死咗啦，唔關我事啦，咁樣係咪？但係我諗呢一個咁真實嘅例子話都俾大家知啊，好多嘢真係殺到埋身嘅啦。如果我哋想我哋自己唔好諗咁遠，我哋嘅下一代啦嚇，即係當自私啲咁諗啊。就是我哋自己都想可以健健康康喺将来喺世界呢个地球村嗰度仲可以有得生活嘅话，我諗每一个人都真係要做少少嘢，其实可能少少嘢都帮唔到啊，大家真係要俾个大啲嘅信心出嚟，做多啲嘢嘅话先至可能保得住我哋个地球啊。风头火势今朝返嚟呢，唉，唔小心打咗个喊路，就俾我呢位拍档见到，仲喺度笑鬼我话，诶，一把年纪啦，系咪啊，瞓少两个钟顶唔住啦，系咪，唔行，我会拆，我会保住我个招牌啊，我会顶住，我今日都会精精神神跟住话俾你知，同佢一样啊，可以拍得住，佢今朝好似食咗好多鱼油丸咁，佢好醒啊，佢系赵学而啊。 其实咩都系假，嚟到呢啲咁嘅岁数咧，健康系最紧要嘅，所以咧唔好理咁多，瞓得就瞓，食得就食，饮得就饮啦。嗱，唔经唔觉咧，而家已经嚟到农历嘅十二月啦，咁啊即系年尾嘅日子。东方人咧好多人都，譬如信下啲风水命理嘅咧，就会喺年尾嗰度咧，就可能去啊批下命啊，睇下来年啊应该有啲乜嘢嘢要吹吉避凶咁样样嘅。咁啊，除咗东方人有呢一种习惯之外咧，原来咧西方人都有噶、哦。西方人咧，佢哋就通常都系会用预言呢一样嘢啦，即系好似头先阿祖所讲嘅西方人嘅预言。咁而喺最近上个星期咧，有一个非常之出名嘅预言家咧，嗰、那个预言报告对于2020年嘅睇法咧，就已经出咗炉啦。呢一名保加利亚嘅预言家咧，佢嘅往绩咧非常之巴闭噶。咁啊，有盲眼预言师龙婆之称嘅阿爸爸咧，佢啊细个嘅时候咧就已经双目失明噶啦。咁啊，视觉就唔好啦。咁但系咧，据称咧，佢虽然睇唔到嘢，但系咧佢可以预示未来。虽然咧佢喺1996年嘅时候就已经过咗身，咁不过咧佢就留低咗好多对未来嘅预测咧，都非常之咁准成嘅。所以咧有好多好多咧对佢呢个预言好虔诚嘅信徒咧，就纷纷咧都飞去巴西嗰度咧就揾佢去做一啲预言嘅。咁而爸爸咧曾经说出即曾经讲过咧，2020年咧世界将会有好多灾难啊，包括咧亚洲地区咧有大地震发生，将会有成400个人咧就咁冇咗命。咁而大陆啦、日本啦、阿拉斯同埋巴基斯坦咧都会遇到海难噶、哦。咁所以咧，其实咧，佢讲呢啲嘢咧，大家都会好细心地即尽量去吹吉避凶啦。即系讲开呢啲嘢咧，其实咧个心都有啲唔舒服噶。好似咧每一年咧呢个世界咧越一路发展落去咧，就好似有好多天灾啊、人祸咁样。咁不过都唔紧要，起码咧我哋有呢啲预言，好嘅，我哋就尽量去发展佢，等佢更加好。而唔好嘅咧，我哋就尽量去做一啲嘢避忌下。咁啊，或者可以令到呢件事情咧可以顺顺利利咁发展落去啦。咁啊，除咗佢預言咗喺亞洲呢一邊之外咧，亦都預言咗喺美國。佢話咧，美國總統咧可能咧會染上一種怪病啊，又或者咧可能會有腫瘤啊，或者咧耳仔又有啲問題啊咁樣。而俄羅斯總統咧，佢又話可能有機會俾人暗殺啊！哎呀，死到好驚啊！呢啲咁嘅嘢真係大家都唔係好想睇到噶。咁啊，不過既然佢有咁嘅預言放咗出嚟。我哋大家无论政治人物又好，一般小市民又好，各行各业啊，都要做好一啲心理嘅准备啦。咁啊，为咗未来咧，可以做一啲叫做吹吉避凶嘅嘢。咁其实无论西方嘅预言又好，我哋东方人咧嗰啲风水命理又好，其实咧大家都系想求个安心嘅啫。希望大家咧喺来年咧都可以样样嘢事事顺利啊！ 咁就最好啦。 张韶涵的预言，你估使唔使用预言嚟即系决定呢个咧公展会生意好唔好咧？ 哦，琴日好似就最尾一日啦，系嘛？定系未噶？ 好似未嘅，最后一周咯，最后周末， okay. 最后周末咯。 我听讲好似几好喎。 系啦，嗱，而家咧好得意嘅，我就咁立一立咧嗰个标题咧、 嗯， 有一个标题咁写嘅，佢就话啦。商户生意比预期好， 系 消费意欲咧就未有受反修例影响。 咁、好啊， 好好啦， 系啊， 哇！龙婆话俾你听，点啊？冇问题。另一个标题上系咩咧？熟食档生意跌七成，海味店散货生意亦跌三成。 哇，争咁远嘅，点解？ 系啦，争好远喎。嗱，但系你又可以话呢两样嘢系讲紧唔同嘅，因为点解咧？头先嗰个话有商户生意比预期好， 系 就有商户啫， 系咯。 究竟里边一百档系咪有其中一间？比預期好咧， 可能佢嘅貨物特別好咧，質素好啊嘛， 係咪？而調翻轉，可能你話得佢嗰間比預期好，其他都差，咁咪啱咯。咁、於是乎就符合咯，熟食檔生意跌七成，同、埋有啲商户自己比預期好，咁啊大家唔同噶嘛， 係 係啦。咁所以去到最後咧。其实你就咁睇我都唔知道，咁即系而家公展会咧、算系打个和啊，定系蚀紧钱咧？咁样真系 我唔知道。譬如之前咧，咪亦都有一个咩冬日节咁样嘅，就喺会展嗰边搞嘅。我又系睇到咧，两个唔同嘅报道，有一个咧就话今年咧就丁财两旺啊，即系讲到咁样，人流咧比想象中系多啊，货物大家都可以咧唔需要促销啦，咁样，因为都觉得咧仲要加啲货添。嗱，有一个报道就咁讲嘅，另外一边咧佢就系喺度又系另外一个角度就话，唉。 人流不似预期啊，都系因为咧唔同嘅社会事件啊，搞到大家咧就叫苦连天。即系我有阵时睇报纸我都拗头。 因为咧， 我就冇睇报纸嘅，我真系有朋友同埋有亲戚咧就亲身行过。 点 咁佢哋就话啊，都好多人啊，好旺人咁样，同埋啲嘢都好抵买。咁佢见到个个都拖住一车二车咁走。 我都有目测嘅，即系譬如我去开铜锣湾嘅话咧、嗯，你会见到公展会咧开始咗之后咧、嗯，其实嗰边嗰个范围咧系真系多咗人嘅，系啦，多咗人流嘅。咁但系同往年比系点样，我又唔系最清楚啦。 佢而家咧其实个讲法系好得意嘅，佢话咧比预计人流咧系多嘅、 嗯， 因为啲人开头真系遇得好少啊嘛，佢好惊修例风波会令到呢件事咧会唔嚟啦。咁所以首先第一就同你预期有关啦，第二咧即系同货品有关。佢话公展会咧其中一档咧大受影响咧，就话我系卖羽绒嘅，同埋买嗰啲保暖产品嘅。 咁呢个就算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你咪知道咧，头先有啲商户咧可能就话生意唔错，但有啲点解咧就话要散货咯。同埋咧好得意喎，佢哋咧会各出奇谋咧，譬如会做呢一个斗士鲮鱼15分钟促销大行动。 哦，即系快闪卖鲮鱼， 即系你突然间行下嘅时候，突然间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样咧，有人喺度响精高 bell 咁样咧，跟住周围望就话斗士鲮鱼特价时段， 系啊，12号档口啊，档口啊，快啲去，快啲去咁样。 即系因为 十几分钟任 啊，即系可能系嗰段时间会促销平咯咁样咯，即系佢哋都要做好多唔同嗰啲嘢嘅。 但我觉得如果加啲心机咁做下促销都好啊， 平得一蚊得一蚊噶啦。 系啊， 你去到嗰个状态，你会嗰度有得平，个个都涌紧过去，唔系唔会睇啊嘛。 所以佢哋话 系啦， 佢哋话要转添啊，卖嗰啲波鞋同羽绒嗰啲咧，就话要转入货入咩咧？卖嗰啲风褛同埋防水鞋，因为雨湿湿啊嘛，系啊，即系所以咧，成个公展会咧，嗱，去到最尾一个周末啦，究竟仲有冇得最后冲刺咧？睇你转唔转到型啦，而家。 东半边超过13000人在冲突中死亡。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同时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朝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今个星期中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45点，升119点，成交金额28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0点，升5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3.8跌2毫，阿里巴巴211.6跌2.2，盈富基金28.5毫半升0.5毫，友邦保险82.2升1.2毫半，宝龙商业新上市报9.9毫8，建设银行6.74跌2仙，小米集团10.8毫6跌六，系跌六，小米集团10.8毫6升6仙，中国平安92.35毫半升3毫半，汇丰控股61.1升2毫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88，英镑10.222，瑞士法郎8.012，澳元5.451，加元5.961，新西兰元5.234，欧元8.7292。每百日元对港元7.1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3714点，跌123点。港金现价报140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5.13美元，卖出151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咧，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天水围由于有拍摄工作啦，由而家至到黄昏六点，天影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天盛苑同埋天水围医院对出一带咧，暂时封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私分祝福各位仔仔女女学业进步，桃花畅旺。即有阵时见到啲靓仔靓女，但系唔系望得好清楚，最终都俾你撞得翻，仲识到佢添。祝愿各位事事顺境，万事如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10年噶。 2019娱乐圈悲喜交集， 有最唔想见到嘅娱乐新闻， 有最估唔到嘅娱乐悲剧， 有最开心嘅大团圆结局， 亦有最唔想收到嘅年尾大信封， 仲有最破格嘅乐坛成绩表派发。 无论2019年你最关心边一单娱乐新闻， 都要听实12月31号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阿土、 美年康康， 同你一齐回味 2019娱乐大事回顾。 好，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仲有佢赵学而。 系啊，阿天咧就继续放假嘅，佢下个礼拜之后先至会翻嚟嘅。 系啊， 系。不过佢翻嚟我就走咯，我真系唔想见到佢咁样啊 吓。好有爱我哋嗰个团队。 系耶！ 系啊，嗰啲叫做咩？你方唱罢就我登场。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嗱，但有一啲嘢咧，如果你话到好有爱咧，呢一单新闻喺日本嘅。 系。 你究竟可以將佢歸納為好有愛啊，唔浪費啊，定係其實嗰個城市有一啲嘅措施啦，或者條例，你睇完之後都會拗頭嘅咧？嗱，話說係咁樣嘅，有一位已經過咗60歲嘅高中教師，佢咧因為佢咁講啊，因為唔想浪費，喺過去4年嚟咧，佢都有攞走到咧嗰啲學生佢哋食剩咗嘅麵包同埋牛奶翻屋企嘅。嗱，如果我就講到呢一度先。過去4年佢都有咁樣做，就見到啲學生食唔曬，咁唔好浪費食物啦，咁我就攞走咗啦。你估下呢一位教師喺4年之後，佢會得到一個點樣嘅 待遇啊？ 係啦，點樣嘅狀況啊？係正面嘅定係反面嘅？ 反面， 反面，反面嘅，你講下先。 佢實偷人啲嘢啊嘛， 即係會學校攞證偷嘢 咯，攞、okay, 證啲嘢。 有人會覺得係偷嘢， 我又覺得係正面嘅喎，真係呢個係為環保出一分力噶嘛，唔好浪費食物啊！ 即係做咗個榜樣俾啲學生咁係咪？ 唔好浪費， 我估佢正面到佢買車又買樓，因為佢慳咗好多錢。食人哋食剩嗰啲嘢， 有可能嗰个市颁个奖俾佢咧， 都可能系， 就系咁极致。 系啦， 而家日本咧，佢哋就不停喺度讨论紧呢件事，因为咧真实嘅情况咧就系，佢4年嚟咧就话佢都有攞走到啲学生食唔晒嘅面包同埋牛奶翻屋企之后咧。佢喺今日喺上個星期嘅時候嚇，佢俾人哋罰咗31萬日元，即係大約20000多港紙，再加減佢人工，即係停唔俾唔出人工3個月啊！ 因為佢偷學生啲嘢咯。 冇錯，呢件事咧就導致有好多嘅討論啦。因為咧喺佢哋嗰邊嘅教育委員會咧就發出咗一個公告，就話呢位嘅老師咧由2015年啊到2019年咧都係咁樣打包翻屋企啊，話佢呢4年期間咧一共攞咗4200瓶嘅牛奶。同埋大约1000个嘅面包，佢哋咧就会觉得呢一个嘅行为咧系唔能够接受嘅咁样。咁啊，开头咧呢位嘅教师咧，佢接受到呢个调查嗰阵时咧，佢就系咁解说嘅。佢就话：其实我抌晒啲嘢真系好浪费啫，我冇谂过咁样系违规咁样。咁所以咧就佢有尝试去解释嘅，但系有关嘅当局咧就唔接受佢呢一个即系解说嘅理由。 但系就判咗佢呢一个就要罚钱，加即要唔出粮俾佢三个月啦。而最后咧呢一位老师咧，佢冇解释到点解，但系佢选择咗辞职。退休就唔再做教师， 咁即系其实佢做咗啲咩咧？究竟系 唔系佢咪攞咗？ 系 咯，即系话 咁系咪真系人哋食剩，所以佢攞走啊？定系因为我谂啲人会罚佢咧，就系惊佢哇！你美其名就食剩啫，会你会唔会逼啲学生咧唔准食啊？俾晒我啊？系咪即系嗰啲啊？ 冇呢啲嘅嗱，报道就冇讲到任何即系呢啲 bully 嘅，即系我要抢你哋唔俾你哋食。只不过佢都相信呢位老师咧，就系佢因为真系基于系想唔浪费，所以咧你哋食剩咗啫嘛，咁我未攞走咯，但系而家喺嗰边咧就有一个好大嘅讨论，有啲咧就为呢个老师就抱不平，就会觉得喂，其实系咪小题大做咧？你而家当呢位老师咧好似一个小偷咁样，但其实佢只不过将一啲冇人要嘅嘢，你可以其实如果唔系就当垃圾抌咗噶啦， 佢咪仲嘥？ 佢只不过想唔浪费啫嘛，嗰个咧都可以话系一个美德嚟嘅咁样，但系亦都有人会话啊咁样佢咁样做嘅话，系唔系都唔系一个最好嘅榜样去教小朋友？所以咧佢哋。执正个法例嚟讲嘅话咧，呢位老师咧，佢哋就要孭上身啦咁样。 似唔似嗰阵时候你讲话空姐啊？唔系话咧，即系如果 有 一啲飞机餐咧，话如果佢譬如佢本来预咗100个饭盒，可能食唔晒嘅，咁究竟佢可唔可以拎走咧？就有啲空姐就话佢会攞走噶嘛，个浪都食唔晒啦，咁啊攞走，甚至乎连啲可能啲少少用品都攞走咗。好似话 有试过，跟住咪得出一个结论咧，就话佢哋系未经许可地攞咗咧，属于公司嘅。 產品 資源咁樣，今次都係啊，佢都會話都係屬於即係覺得啊老師有問題嘅人咧，就會話佢真係跌落咗未經許可，但係佢攞走咗一啲咧唔係屬於佢嘅嘢，咁所以呢一點嘅話咧，如果嗰啲咩教委會啊嗰邊咧要判佢嘅話咧，都唔可以話人哋錯咯，就跟住咗呢一個位個討論點啦。而家 嗱，跟住你可以打一個極端啲嘅比喻啊，即係如果你要咁諗嘅話咧，譬如酒店啲自助餐，咁咧佢總有嗰個叫做收檔時間嘅，譬如話你夜晚九點半可能咧你已經開始見到啲 waiter 出嚟咧執嘢走啦嘛，成盤嗰啲 cake 啊嗰啲全部都攞走噶嘛。好啦，咁如果你話你係嗰個職員，你就將佢全部掃曬落自己袋度攞走咗，得唔得？嗱，跟住可能你話咁呢個即係已經好似你話佢都係相關人士啊，佢攞走都得啊。如果再極致啲咧，可唔可以有個咧冇幫襯嘅客人走入嚟？佢就攞走曬嗰度啲嘢。 嗱，我會 跟住你同佢講話，你偷嘢喎，哇！你係咪抌啊？你還掂都抌噶啦，你不如俾我啦，我幫你攞走佢。 我好肚餓，冇嘢食喎。 嗱，你本來都抌噶啦，嗰啲係垃圾嚟噶，但係跟住佢都會同你講話，喂唔得，咁呢啲係公司資源嚟噶。 唔係喎，但係酒店係應該有佢哋特殊處理佢哋嘅唔要嘅食物。嗰、那個 即 係 嗰啲廚餘， 或者你當佢，你當佢可能冇咧，即係一般都唔會有噶啦。特別係你嗰啲新鮮嗰啲咧，譬如佢有啲咩三文魚啊嗰啲，佢冇得 keep 噶嘛，有好多都。 唔係嗱，我自己會咁諗嘅。如果嗰個老闆，即係嗰個你當係酒店自助餐啦，佢同啲員工可以講定，如果真係食剩咗嘅話，可能都係會浪費，或者佢哋都有其他嘅方法噶啦。未必每一樣嘢都可以，譬如麵包，你可以俾其他有需要嘅人去食啊。但可能你嗰只龍蝦咁樣，你咁樣擺過嘢，未必係最好。我係個老細，可能會話還點都係抌噶啦，都係嘥噶啦。咁你哋可以員工攞走啊。如果我覺得老細有呢一句擺咗落嚟嘅話咧，咁我諗員工又唔會日日諗住我攞兩隻龍蝦翻去先，跟住就 所以你就唔 係 老細啦，你就唔係 老 細啦。老 細會咁諗啊？ 老細，你唔記得嗰陣時咪有個麵包鋪，佢哋咧話每一日都會賣食剩賣剩啲麵包嘛。有好多人會執噶嘛，老宿者會執啦，甚至乎嗰陣時有一啲即係慈善機構就話：喂，不如你攞嚟俾我哋送俾啲公公婆婆啦。好快俾人揭發咧，佢倒啲漂白水上去啊嘛，係啊，喂，我係唔會俾你食噶啦，因為點解咧？佢話佢有佢嘅道理，就係佢話個個都 hold 住我收工時段嚟攞免費麵包，就唔會有人喺我營業時間嚟買麵包。 哇！ 譬如話我總共買有一百條麵包，我每次可能咧如果正常市場消化咧，可能我掉廿條嘅啫，咁本來 OK 嘅喎，點知如果呢廿條唔係掉，係俾人攞咧，咁就會多過廿個人就話：喂，咁我唔買啦， 唔 係 同埋 我 hold 住你抌出嚟，我就攞啦。 你做食品咧，你都有一個風險嘅。如果你掉咗出街，啲人執咗食咗之後有咩問題，即係可能有咩菌啊咁樣有係啦。 我諗佢哋就唔係諗緊呢樣嘅，佢主要就係諗緊就係話：喂， 生意上 梗係生意啦，佢哋係咁諗嘅。嗱，但係你又話呢啲比喻啱唔啱數咧？又唔係太啱數，因為。 学校冇呢样嘢噶嘛，学校唔存在话如果你个老师攞晒学生啲牛奶同埋面包走， 佢又赚少啲， 佢又赚少啲，冇佢都系咁多咁多咯， 都系唔浪费。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即系我自己喺度嗰阵时有啲拗头嘅，因为咧我见到咧，譬如喺日本咧，佢哋嗰啲咧，譬如厨余嘅处理啊、垃圾分类啊，比其实喺香港咧，讲真，香港真系慢过全世界咁滞噶啦呢一方面就系咪？即系如果明明都系嗰样嘢，都系都好似为环保出一分力啫，又唔觉得要搞到个老师咁样，即系。林老有少少林老唔过得世噶，系啊，我唔做啊，退休我都唔解释啦，所以我净系唔做啦咁样咯。 唔做跟住个心咪好唔舒服。 会啊，有污名嘅有一个。 系啊，有人计个数咧，就话佢咁多年嗰、那个攞嘅嘢咧，如果佢全部都放低晒喺度嘅话咧。就會倒咗4200樽牛奶啦， 係 啦，嗰個量就好驚人嘅，即刻就會覺得。但係另一方面咧，啲人挑戰佢咧，就係話而家唔係話你唔可以環保，但佢話你擅自攞。 嗯， 佢你冇问人喎，嗱，其实如果咁又好中间数啫， 所以咪系咯， 系咪可以？系咪可以？即系嗰个老师咪好简单咁样？系咪可以定个政策或者学校咧话食唔晒嘅，系啦，就摆埋一个厨余区，有需要嘅人就嚟攞都得噶。 即系唔系佢自己一个攞，就个个都可以攞，甚至乎啲学生你哋想攞翻去同屋企人分享都可以嘅。 系啊， 可能要咁做系咪就会冇咗个尴尬位咧？ 大家都好啲 嗬。系啊，同埋可能去到尾咧，你有冇发觉话就话我哋而家好想即系鼓励环保咧？但系总系一去到自己利益咧，你都会觉得，嘿，倒咗都唔益你啊！ 系好多人 系啊，攞去喂狗 都好多人会谂咧，就算咧如果我可以益到你嘅话咧，我益咗你咧，点解我攞去倒咯？ 譬如最简单，点解自助餐唔俾打包啊？ 咁如果唔系嘅话，佢又真系冇得做生意。 嗱，咁咪一样 打包，另外一件事。 唔系，但系你打包咪就系因为你食唔晒啊嘛。 打包唔系噶，可以系贪心或者我想攞咗俾， 所以 我一个人嚟食， 即系 话七个人都仲有得食咁啊。 即系话你同一个举动，你用唔同嘅方向去谂咧，佢个结果就唔同。如果你话打包系因为出于环保嘅，你就赞佢。但如果你惊佢话咧系唔系都打包咧，你就会防佢。 系。 咁但系结果咧就造成自助餐，佢点都会浪费噶。 哦，我起码我会话，譬如呢啲学校嘅例子咧。自己學校如果可以咧，即係 set 咗一啲規矩嘅話，咁啊唔會有呢一啲咁不愉快嘅事件發生咯。 同埋我覺得自助餐就算你話打包咧，其實一係就俾個規矩都得噶。譬如話每個客人咧，淨係可以用佢指定嘅一個打包盒。 係， 個打包盒可能即係份量有限。 我諗自助餐就 自助餐點會由自助餐開始，你都知道已經冇得打包啊！你喺嗰度食幾多就幾多。 但因為以前你未有嗰個環保概念啊嘛，你於是乎大家咪食剩咯。攞咗翻嚟， 如果推到再遠啲，就會話其實真係好環保嘅話咧，即係自助餐，所以再諗過係咪真係要搞㗎啦？ 或者你要推出嗰啲限量環保自助餐咯。 總之我唔會再加㗎啦，因為我哋想環保咯。 係啊， 都唔會有人去幫襯嗰啲酒店咯。我估阿田都唔識。 喂，講起環保咧，最近咧，你泰國咧咪唔俾用塑膠袋嘅？ 係㗎，佢哋都做緊呢一樣嘢。 喺佢哋嗰啲買外賣，你知好多喺街邊食嘢啊，鋪頭仔食嘢啊， 河粉啊嗰啲， 都攞膠袋㗎。 佢哋而家咧好靓啊！唔用胶袋之后咧，佢哋用蕉叶啦，即系用一啲树叶嚟到做嗰个 包 装，系啊，整得好靓啊！譬如我哋买糯米饭啦，咁佢将嗰个芭蕉叶咧就整咗一个碗仔咁样啦，然后有一啲卖外卖嘅，譬如有汤嘅嘢咧，佢系整用一啲好似荷叶咁大块嘅嘢咧，屈咗整咗一个好大嘅碗咁样啊，令到你买嘢嘅时候，譬如有汤啊有汁啊，咁唔会漏到周围。 哦 ，OK 呢个。 好靓啊！我觉得其实咧，即系如果环保，香港可以咁样推行一啲咁嘅嘢，我觉得系非常之好。 等于我哋以前细个嗰个街市系攞咩咸水草， 咸水草系啦， 绑嘢啊嘛， 系啊， 一样可以 菜啊，系嘛， 系啊，哇， 绑嗰嚿猪肉都系， 嗰个猪肉我觉得个绑法咧真系考住边个啊，系啊，童军点解唔考呢个成艺啊，真系啊。 要是茶滿了，牛油嗎？是果醬吧？刺激味蕾吧？和牛和味蛋糕蛋牙，都可以亂配亂茶。每日來六片，人人要攝取營養，你只是吃飽，心足嗎？麵包多好吧，不加索回來了嗎？麵包生命，麵包生命，麵包不用捱，來延命。 身讲热情，飞恩放爆去拼。煮入糖给奶，拿来当布垫吃吧，快开焗炉吧，还厌平淡色谱代茶，猪排也面包烘炸，你或忘掉了，人除了每天盘算够卡路里吗，都需要梦想的品味，推一隻原人进化， Swing 啊，面包生命， 好容易会读错歌名系嘛？ 唔系唔惊啊，面包生命， 系啊，你调翻转个音唱都啱噶， 包面 系啊。 喂，讲起食嘢咧，我又最近睇到一条新闻咧，就咁讲嘅，佢系话慈禧太后嘅， 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有新闻， 好熟 喎，而家都做咗新闻， 你 好熟， 喂，你知啦，即系一国咁大个嘅权威嘅女士咧，佢嘅食嘢咧就真系唔方平啊， 系好讲。 系啦，佢就话咧，每一餐咧起码要100道菜嘅。 系， 哇，唔系啊话。 系啊，要用嘅钱啊几万两百银啊。 系每餐。 系啊，一餐做。 系，但佢食点食得晒？做乜 佢食唔晒噶？ 系食唔晒噶。佢里面当中有好多嗰啲珍品，珍 禽 珍禽异品， 系 啦， 系 搞到个嘴 即刻口水都流埋啦。 咁但系咧，佢食嚟食去咧都系面前嗰几碟嘅啫。 系 ，OK。 咁咧呢个报道咧就话咧苹果呢单嘢 啊，好好好。 一人你每一日食到几多个苹果？ 哦，你讲紧苹果真系 食嘅苹果 Apple， 插插声嗰啲，一日食几多个？ 系啊，你可以食到几多个苹果？ 一日我谂我定 两 个咯， 系咪？即系都几系好特别喜好噶啦。如果唔系都唔会无端端一日拍两个苹果嘅系嘛？ 加唔加埋苹果批嗰啲啊？嗰啲就再好啲 嘅，嗰啲就多啲啦。 煲汤嗰啲咁样 系 嘛？ 佢话喺光绪23年嘅时候啊，内务府嘅档案记录咧 系咩啊？ 慈禧太后啊，喺一年里边食咗158,320个苹果， 哇！一年里边食150,000几个苹果， 即系佢用咗150,000个苹果嚟煮嘢食。 诶，唔系佢食咗，拍咗。 唔好理你，唔好理佢食咗啊，定系拍咗啊，定系咩？ 倒咗嘅啫，我觉得系。 你知唔知佢点解每平均每一日真系用400几个苹果？ 系咁夸张。 佢除咗咧爱嚟入赞，即系做餸啊、 煮嘢食 啊，或者 佢攞嚟冲凉 啊、养颜、 冲凉都不得止啊。 系。 佢每个偏厅啊摆一啲嘢，因为 香啊 香，佢中意闻嗰啲果香。 哦，咁啊啱，佢哋可能嗰啲香水又唔系研究得咁好咧，用呢啲天然其实几好啊，真系。 矮啊， 唔会噶，就咁 即刻谂嗰啲都系咁 矮噶嘛。 你周围都摆苹果， 唔系啊，咁你 野曱甴老鼠啩？ 你又冇切开佢一个摆到 果栏咁多，你几时见啲蜢蚁嬲上去嗰度噶？ 你有嗰啲芒果 想见到啫， 嗰啲芒果多汁漏汁出嚟啊， 苹果 就系咁 样， 系咪？ 但 系都真系好离谱啊！呢单 咁嗰啲外国嗰啲咧进贡嘅话咧，咪系全部都咧投其所好，全部攞晒苹果嚟咁咪。 所以到而家我哋大陆嘅朋友都系咁中意 iPhone 咯。 点解啊？ 都系苹果 系啦， 都系咁中意 管住系啊，慈禧太后都系咁样谂 系 嘛？ 呢个 OK 啊佢。 除咗苹果之外，有嗰啲秋梨啊，即系秋天 系 最诶最好嘅就食梨啦， 润啊嘛话系咪？ 都117,500个，然后嗰啲糖梨咧，即系 中国梨 咧， 即系嗰啲鸭梨啦， 系啦，鸭嘴梨嗰啲咁嘅 friend 啦吓，都70,000+个一年。 系系系。 哇， 我想问咧，究竟咧啲人而家喺边度搵翻啲资料出嚟咧，可以知道当年阿慈禧太后究竟佢食咗啲乜嘢？ 因为佢哋有档案 啊， 系啊， 入边要 list 晒，即系写好晒你今餐食过啲乜嘢。 我唔信，数 宝， 我觉得嗰阵时嗰啲人已经系有贪污同埋打虎头，所以咧根本其实就个个屋企咧都攞晒阿慈禧太后啲苹果翻屋企食嘅啫。 唔系边有条数咁大啊？ 系啦，搞到咁大条数啊，真系。 系，同埋佢哋话有个讲法噶嘛，佢点解要中意就有成百几道餸咧喺面前咧，同埋佢每一道咧都系喐两啖就算噶啦。个话咧就系唔要俾人知道咧，佢好中意食边几样嘢，佢惊落毒啊。系啊，即系譬如你话成日听我同阿祖打电话，就会知道佢又要 A 餐，你又要 B 餐。咁佢如果有人要对付我哋嘅话咧，系豪仔每次都系嗌 A 餐咧，加个以华田嘅啫，就落毒啦咁样。 系啊，整 整 系 啦， 系啦，整到哦。咁但系阿慈禧呢啲即系位高权重嘅，佢就有呢一房啊嘛。你永远都唔会知道，其实阿老佛爷中意食咩嘅咧，鬼知咩？100道餸，佢每样咧望住。 今晚开边饭？ 系啦，诶，今日食呢个即系小牛肉食两啖，跟住咧拍黄瓜拍两片，跟住就佢好中意。 拍黄瓜咁切。 系啦， 攞翻出去， 系啊，开胃小本都要 做呢啲角色啊，拉出去斩。 系啦，点知第二日咧，你谂住拍黄瓜度落啲毒咧，唔系，佢转咗咯，佢今次攞嗰啲海蜇嚟压啦，跟住又攞啲鹅肝嚟食啦，就唔掂琴日嗰几样，咁你咪永远捉唔到佢路咯。 哇！但系做厨房我都几日日都谂咁多嘢， 系难得有份工打，好开心噶啦，系咪先？ 同埋你有冇发觉咧，喺皇宫流出嚟嘅嘢咧，你永远都觉得即系 咸湿嘅， 唔系矜贵啲啊， 真系 经 过 佢把口。 记唔记得嗰阵时嗰个广告啊？咩古有皇太后良方妙药，跟住咧嗰个好似系咩白凤咩嚟噶嘛，全部都系话咧系啦，全部都系话喺宫廷里边啊流出嚟嘅，你又永远都觉得咧，喂皇帝一定系最即系皇帝好，佢系皇太后都好啦，一定系即系最 坚嘅， 最坚嘅，佢系最识得好多窿路嘅，咁所以咧里边流出嚟嗰啲秘方咧都一定系有效嘅， 必定系好嘢。 就算系唔系食嘢咧，话喺皇宫嗰度流出嚟嗰啲生仔秘方嗰啲咧， 系啊， 都好多人 copy 噶。 因为嗱，你系信嘅，点解咧？你话全个即系世界里边。斗争最激烈嘅一定系宫廷啦，系咪先？玉露呢啲都知啦。咁你话啦，如果喺咁激烈嘅环境里面佢能够生到仔喎，佢可以令到自己 又滑个胎， 又滑， 所有嗰啲都 滑 胎，善佢一镬噶嘛，成日都要。 系啊，所以你会零舍相信咧，哇，宫廷秘方你一定要信，系咪？嗰啲咩御医啊，全部都系噶嘛。你连出嚟开个医馆咧，你都话。我早上三代咧太医嚟咁样，哇！ 即 刻好犀利， 即刻攞只手出嚟帮我爸爸问。 跟住点解食极都唔好嘅？你咩太医嚟讲？我意思系我喺太子嗰度开医馆嘅啫，系咪好笑咧？ 哇！笑到我咧，即刻想听个新闻添啊！真系， 你要帮帮手先得噶，太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话，假如北韩进行远程导弹或者核导弹试射，美国将采取行动应对。又指北韩领袖金正恩如果采取呢一种做法，美国将会非常失望。北韩早前将年底定为最后期限，暗示如果美国唔让步，包括取消对平壤的制裁，平壤可能恢复测试远程导弹。有北韩官员曾经警告，美国想收到乜嘢圣诞礼物，完全取决于华府的选择。今年圣诞节已经过去，美朝关系紧张是未见缓和。奥布莱恩表示，他不想猜测北韩有关圣诞礼物的威胁，形容华盛顿的工具箱中有很多工具可以回应北韩。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美军派出 F-15 战机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埃斯珀形容行动成功，他不排除在有需要时会有跟进行动。美国官员表示，因应美国民间承包商在伊拉克军事基地遭火箭炮攻击丧生，美军决定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党旅的5处据点。 其中在伊拉克境内造成至少25名民兵死亡，50多人受伤，据报死者中至少有4名真主党类的指挥官。另一方面，美国对非洲索马里和阿盖达有关联的索马里青年党展开空袭，4名恐怖分子被杀。教宗方济各呼吁民众用餐时放低手机和家人交流。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向信众发表讲话，表示自己曾经思考大家吃饭时是不是只是专注手机，令餐桌安静到好像弥撒一样。方济各是社交媒体的爱好者，在 Twitter 有1800万名的追随者，又经常和信众自拍留念。今次并非方济各首次责备信众放过多时间在电子器材上，特别是在参与弥撒期间。非洲坦桑尼亚保育部门表示，相信是全球最年长的雌性黑犀牛福斯塔上星期五自然离世，终年57岁。一般犀牛寿命大约是37至43岁。福斯塔在1965年被一名科学家在一处火山口发现，当时身上布满被其他动物袭击后的伤痕，经治疗之后放归野外，及后因为健康问题2016年而送到保护区内生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今个星期中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402点，升176点，成交金额34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45点，升111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4蚊，冇起跌。盈富基金28.6升2毫，阿里巴巴212蚊，阿里巴巴是211.8，是跌1蚊。友邦保险82.25升3，建设银行6.77升1仙，宝龙商业新上市报9.99，中国平安92.6升6毫，小米集团10.82升2仙，工商银行6蚊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89，日元109.1，瑞士法郎0.972，澳元0.7，加元1.307，新西兰元0.672，人民币6.984，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691点，跌146点。港金现价报1409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5.17美元，卖出151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近住友爱村，由于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反方向去蝴蝶湾咧，都封咗快线。咁而家黄珠路来回方向啊，近住友爱村一带咧，都系挤塞噶。重复多次位置啦，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线封闭。咁反方向去蝴蝶湾啦，封咗快线噶，咁影响到而家啦，黄珠路来回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定富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朋友，你迷恋点毒品 ？Say no to drugs。 茉莉，新年一班 friend 要开 party， 去边度买嘢食好呢？ 喂 ，Kitty， 呢个网站咧有好多零食卖噶，仲可以寄翻嚟香港，等我都网购一啲先。 等等先，你睇清楚啲包装先啦，上面写住 hemp 同 THC， 系大麻产品嚟噶。 吓，系、哦。任何含有大麻同埋四氢大麻酚，即系 THC 嘅产品，都系受到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噶。 冇错，非法进口、网购或邮购含有大麻或四氢大麻酚嘅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指甲嘅外用产品，以及大麻提取物，一律都系犯法噶。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劳工处就嚟喺上水举办北区招聘及培训博览、哦。 我知，一月三号喺上水宝荣路体育馆举行啊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即场招聘，好多空缺噶。 你点知噶？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21533984问下啦。 阿华，多谢你叫我出嚟跑步啊！做完运动真系零舍醒神啊！ 本身我自己都跑噶啦，见你成日话想做运动咯，咪叫埋你一齐咯。不过想健康嘅话咧，就要恒常运动，唔好三分钟热度啊！ 你唔好睇小我啊，我真系想噶。 咁你不妨根据自己兴趣、时间、技巧、健康状况同埋体质，制定一个可行嘅体能活动计划，日日喐一喐啦。 香港电台与你缔造健康香港。 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 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人妻就放假，所以今日咧广播到人妻信箱咧，有佢细佬我帮佢咧就系主理一下嘅。嗱，今日咧就想讲啲乜嘢咧？嗱，两个人相处耐咗咧，好多时候咧都会慢慢变得咧啲嘢诶奉旨咗，又或者老讽咗咁样噶嘛，系咪？有阵时咧，可能你会咁谂噶，喂，咁都一齐咗咁耐啦，我份人系点，你点会唔明啊？诶，又或者会咁谂，喂。你已经是我最 close 嗰个人嚟㗎啦，唔係我同你讲嘢都仲要就住呀话。嗱，相处耐咗係唔係就真係代表住可以畅所欲言，定係有时呢都唔可以太直接将最真心嗰句留返俾自己听嘅呢。以下呢就有一啲嘅例子啦，全部都喺网上面搵到嘅真人真事嚟㗎。当事人呢都是衰在太真太直接那里，搞到他的另外一半就火都来了。喂，你又有没有这样衰过呢？例子一，有阵时讲嘢太真真的会死得人的。 喂，你觉得我肥不肥啊？ 哦，你望下去都不瘦啊。啊，唔系你望落去都瘦嘅，唔好意思啊。 你想点啊？ 唔好意思啊，系啊。 不过咧，我硬系觉得咧，总有一两个位系肥嘅。 面咯，手臂咯，大髀咯，肚腩咯，都唔系好多啫。 死噶你！ 咩啊？ 你即系话我成个人都肥啦？ 唔系，喂，你问我嘅、哦。 就系咁样，一场六国大风上当然就走唔甩噶啦。嗱，以下呢一个嘅事例咧，亦都系同身形有关嘅。 哎呀，死啦！我觉得我只手咧，好似短咗咁样嘅。 呀，点会、啊、无端端的手点会短咗嘅呢？ 唔系、啊，你睇下，我而家只手咧揽唔晒你条腰嘅。 喂， sorry， 你想话我肥咗啫？ 唔系， 我明噶， 唔系， 收到噶啦， 唔系， 下次你啊，不如直接啲讲啦。 唔系，喂，真系断咗啊嘛。 仲要讲添啊吓，就系、是、咁，女友当然系嬲咗个男朋友啦。嗱，我估咧嗰个男朋友本身咧都系想讲下笑嘅啫，由此可见。讲笑的用字真的要小心选择的，但是人类往往就只是懂得在错误之中去学习。以下又有一个出事的例子出现了。 好惊啊，好惊啊、 哦、什么事啊，你没事吗？ 刚才、啊、有个芝士佬是这样跟着我，还有猛地赞我漂 亮、啊、他真的是芝士的，他这样都赞你漂亮。 睡厅啊你今晚。 喂，老婆， 以上这个就是睡一晚厅的例子，不如送多一个要睡三晚厅的例子给大家。有个老婆和她班姊妹去了几日旅行，回到家发生什么事呢？ 我回来了，老公。 哎呀，老婆，哎，等，不要入屋住。 你做什么遮住我的眼啊？ 我准备了一个 surprise 给你啊。 喂呀，咩 surprise 啊？你平时都唔系咁 romantic 噶。 哎呀，听我讲啦，你跟我嚟啦，咁我嚟，唔系呢度啊！哎呀，唔好摸住咧，入咗嚟先啦。系啊，行到呢度先啦。嗱，我数三声，你先擘开眼得唔得？ 好啦。 嗱，我预备啦，三二一 ，surprise！ 原来个老公系带咗个老婆去厨房 show 俾佢老婆睇，佢咁多日都冇洗过嘅碗，仲加咗一句： 系咪好 surprise 咧？哈！老婆做咩？喂，把菜都放低，老婆。 就系咁样，个老婆乜嘢都冇讲，就翻咗埋房啦。而个老公三日都冇得入房啊！你哋见到啦，就算一齐相处咗咁多年，以为已经摸清楚隔篱嗰个嘅底细系点啦，不过有阵时有一个唔小心讲句说话真咗少少，又或者咧将你嘅真我个性展露得太彻底嘅话，都系会死得非常之惨烈噶。喂，你哋有冇类似嘅例子咧？听完首歌翻嚟，我哋一齐倾下。 唔同人嘅爱情有唔同嘅开始，而我嘅开始是一个文化符号。 靠向我身边，你大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 认识你那年是中一，你给我感觉是一个文化符号，不知道为什么见亲文化符号我就想起你。到了中二，没有一个男同学好像你那么喜欢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拿了你喝过那杯嘢来喝，大家笑我喝了你口水尾，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是故意的，我做乜要听你话？ 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渴望的你，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好快地答没。你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文化符号。 靠向我身边，你大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暖。伴我高低起点，幸运给那失意天，并是声多 给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身边心真挚每天爱每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 你想想当年是说感激我遇见的嘛， 是 那为什么一路拍拖一路拍拖去到后期就忘记了感激呢，是不是啊， 只是见到遇见啊，是吧，通常遇见到呢就将那些衰嘢放大了，是不是， 真心的，是啊，郑伊健啊，这个剧场版本的感激我遇见。喂，我想到投诉 啊， 有什么理由头先在这个人妻里面所有例子都是个男人衰的，女人不会犯错的吗， 我这么说这么啱讲到一些例子啫。系 女仔要帮你比较少啲嘅，其实 唔会啊嘛。 其实喺男女关系里面， 即系讲错嘢或者即系，如果你嘅主题系话，由于太耐， 系 所以咧就唔记得咗避忌 啊， 就咩都有碗话碗嘅，女人都犯唔少噶。 唔系啊，因为咧，就算女人摁嗰啲叫做 浪礼又好啦， 啲男人都会诶嗰声吞咗佢啊，有你啦，费事同你嘈啊咁样。 因为我觉得喺一段男女关系里面咧，系从来都唔会有平等呢一件事 度 嘅。嗱，男四岁，所以我哋将嗰啲嘅例子，男女嘅角色调转嚟做咁样啦吓。男仔讲错嘢系大件事啲嘅，女仔讲错嘢嘅话，如果男士会觉得你有问题的话，女仔就会说你个人咁唔大方的，那样嘢是另外一场的战线又会捞起了。 同埋我觉得刚才那些例子因为都是真的嘛。我觉得有些其实只是属于大家搞烂 get 情趣来的。即譬如说、老婆的手短了，我喜欢这个。 这个我就很好反映到什么人看到什么东西的事实。 男仔和女仔看的真的不一样。 因为你个人是比较那些性格乐天、嘻嘻哈哈、喜欢玩、逗人。逗下人哋嗰啲， 同埋佢永远嗰句说话，佢心里面谂到，佢会直接讲埋出嚟噶嘛。 同埋都系偏向咸湿嗰边， 同老婆讲偏向咸湿嘢系好事嚟噶噃。 咁所以你会觉得，你会觉得冇乜所谓，好好笑。其实我都觉得好笑， 我都觉得好笑。我睇出我先拣出嚟 嘅。但系咧，你真系完全估唔到，有好多情侣咧，因为少少嘢咧，大家就会张起杠来噶啦。 系啊，真系会发火噶。即系话你，即系话我肥咗，后屘你只手揽唔晒我条腰，你只手短咗啊！ 你只手揽过好多人咩？你试过啊？ 系啦，系啦， 我俾你揽啊！你偷笑啦，唔系你揾边个？可能不就嚟噶咯， 咁就变咗个女嘅唔啱啦，系咪？又唔讲得少， 但都唔可以话你够唔够得？ 都唔系你，如果你同你老婆咁样讲，你睇 唔玩得嘅， 系啊！如果你仲要话你老婆唔玩得，你估你即系个下半身同埋个下半身都应该真 系 有啲问题。 你系咪想 过年啊？定系你想我帮你开年啊？系咪先？ 提早开你年。 唔系，我觉得头先有个例子咧，系好多男士咧，特别系。结咗婚之后咧，系会容易犯嘅，系咩咧？都系同佢体型有关嘅。你未必会话喂你肥咁多嘅，唔系，因为你咁样太直接咧，你死得咁冤枉咧，就好少男士会做嘅。 明知会死，点解仲跳落去啊？系 啦，但系啲男士咧就避开咗第一格陷阱，就唔记咗第二格，系咩咧？就是话喂老婆，其实咧不如真系做多啲运动啊，我都觉得可以一齐喐多啲。 呢啲咧就系啲说话的技巧啦，所以唔系啊，都死啊， 已经系踩中咗第二个陷阱咯。 即系话佢懒。 唔系净系懒，呢啲都小事啊。 即系会系嗰啲，你话我，你想话我肥就肥啦，做咩要兜个圈讲嘢啫咁啊？ 嗱，以下讲嘅说话都系我耳闻目睹嘅啫。 好啊，好啊，好啊， 我耳闻目睹好多。当你一同佢讲就话，喂，其实不如一齐做啲运动啦，系咯，你唔好都即系系咯，要喐下咁样。你觉得我唔想喐嘅屋企嘅嘢，如果我唔使做嘅，我都可以去做运动啦。系咪你洗碗啦、啊？系咪啊？系咪你？系咪你送佢落去补习啊？ 劲想个嘴唇有条拉链。 咩先？咩先？嗱，呢个我又帮翻女人。 系啦，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一般男人咧，唔知道做家务啊，嗰个体力消耗 系 有几强大啊？ 系 系系。即系唔系话你要做嗰啲咩温磨脱毛啊，或者 系啦， 即系要出晒汗啊，啲肌肉啊，啲线条全部展现晒出嚟。 马甲线。 先叫做运动，因为一个 家庭主妇喺屋企，无论朝头早起身开始扫地吸尘啊，洗碗啊，搬搬台台，洗衫、烫衫、晾衫，全部都系体力消耗嚟。 啱啊，啱啊。 再加埋咧，佢要带小朋友啦，行出行入啦，上上落落啦，除咗体力消耗之外，精神上嘅消耗都系好大嘅问题。 冇错，冇错。所以呢啲点解我话系误中咗个陷阱咧？作为嗰个男嘅，通常都系男人嘅，佢真系以为咧就系话，喂，咁我见你真系冇运动啊嘛，我谂住一齐做运动，佢仲可能谂到好完美，就系话，咁啊好咯，你又精神啲啦，你如果点样嘅话咧就更加好。哇，点知原来个女咧佢谂到第二第三格咧就系话，你冇体谅我，你埋怨我，系啦，你呢啲咧就系叫做讲风凉话，哇，衰到爆炸真系。好啦，跟住另一 你有你系大户，你提供啫，我都想讲我朋友嘅例子。 你讲先， 我见过一个朋友嘅例子咧，就上佢屋企食饭咁样嘅，咁啊几百一都系班朋友都有十个八个咁样啦。跟住咧嗰个老公咧，只不过唔小心讲咗句说话，我成日都叫佢出多啲街噶，即系唔好成日留喺屋企啊嘛。咁样 我老公都系咁讲噶。 系，但跟住嗰个老婆咧就话好冷静噶，而家我唔想出咩。即系嗰啲啦， 就系咁啦，就 系 咁啦， 你 咁 嚟嚟嚟， 系咁咪话，我而家我佢冇讲咁多，系咯，我唔想出嘅，吓完。咁少咋， 衰过闹你咋， 系啊，我唔想出嘅吓， 你自己谂啦。 跟住全场嗰个静咧，哇！我即刻尝试搵翻个足球出嚟大个解围啦， 好强大 嘅 气场。 唔知系啲乜嘢啊，曹燕班俾嘻哈咁样过啦。但系就系呢一啲，其实都系话本身都话，我都想叫佢出多啲街噶，我唔想出嘅吓。 系咯，直接举咗黑旗啊， 系啊， 连蓝旗都冇举到，直接出黑旗，大佬。 但系呢类型系好多嘅，系咪？嗱，你又要啲 会噶，系啊，唔系，我想问下，系咪女士咧？佢永远都会谂四五步嘅嘢嘅咧，即系譬如头先阿祖嗰个朋友，或者我听到嗰啲例子，可能如果你谂第一步纯粹好心啫，话不如你出街啊。 唔系，其实唔系谂四五步啊，而系男士有阵时系好疏忽。一啲細節嘅嘢啊，即係譬如大家同住喺一間屋嘅，咁因為男士通常都唔係好使做家務啊各樣嘢，佢哋就唔會知道女士有幾辛苦，因為男士出去翻工係啦， 冇咁細心， 冇錯啦。咁所以咧，呢啲咁細微嘅位咧，就會令到啲女士好容易著咯。 你老公都係幾容易拉著你嘅喎，係咪？ 佢嘅人生生出嚟就係要拉著我嘅啫。 好個主旋律，好出喎！ 我同佢嘅相處就係、喂，我哋要大家互相折磨，互相切磋，係啊，即咁樣先過到日子噶嘛。 唔係你哋肯咁諗 就 好咯。 互相咁樣嚟就揾到你哋相處嗰點，咁、 啊、 所以就冇嘢啦。 係啊， 睇佢哋兩個咧單單打打咧好好睇嘅，我想講。 唔係我覺得好咯，唔係嗰啲唔單打得雙打嚟㗎， 毆鬥嚟㗎咧，其實都係 波 波 去㗎嘛。 但係如果可以做到咁係唔錯喎，因為最緊要唔好話你打咗板蓋咧，佢反面啊嘛。 同埋打咗個板蓋，即係個波過到去咧。 佢冇回應， 死咗咁。 係啊，我覺得 彈嘅個乒乓波係咪？ 好悶噶嘛咁樣。 你諗下嗰啲TVB 劇情咧，最中意就係嗰啲咩歡喜冤家咧，永遠都係咁樣鬥氣噶嘛。哇！今日世界變咯，你會出嚟拖地啊咁樣，跟住你唔回翻佢一句嘴嘅話咧，個劇情點落去先得㗎？係 咁又 係。如果永遠都係啊，對唔住啊，我唔啱，我平時拖多啲地。 哇！悶死 啊 咁樣。 悶死㗎嘛。 但係要會唔會咧？就算係即係大家你哋中意咁樣啦，當打波咁樣啦，你一球來我球往咁，會唔會試過有一啲咧？即係譬如呢一啲系一条底线嚟嘅，讲笑又好，玩又好，唔好过嗰条底线。两公婆都好啦，即系一齐咁多年都好。有阵时如果你玩过咗嗰条底线嘅话，即系会出事。 板板系咁大力冚过去， 系啦， 冇咩底线。 我都唔出声啦，你仲咁大板大板升过嚟咁样， 有 嘅。 即系我哋两个嘅睇法就系，总之有乜嘢唔好摆喺个心度。你当时嗰个情绪系嬲嘅，系掹整嘅，你尽量发咗出嚟。咁即系呢一个大家系明白个底线去到边度，都系你嗰一刻嘅情绪嚟啫。咁我等你发咗之后，咪大家坐埋再倾拆掂佢。 但有冇一啲禁区咧？譬如有啲人嘅禁区就话嗱，讲还讲啊，譬如话唔好讲父母，有啲 人 就讲还讲，唔好讲翻陈年旧账，即系可能每个人都有段唔光辉嘅嘢咧。 嗱呢一点咧，其实系真系好需要两个人相处嘅时候咧，大家去讲定嘅。因为咧，你闹交一件事还一件事，我就唔好攞侧边所有其他嘢嚟到 support。 自己嗰个论点嘅，呢个系真系蚀嘅。 同埋有阵时咧，我就会话，我提议唔好用比较， 系啦， 用比较系容易出事嘅。你睇下我豪仔咁样对佢老婆噶，即系你明白？一有呢一啲嘅例子嘅时候 咧，咁你去做豪仔老婆咯。 系啦，跟住就 系啦，跟住就嗌个咯，系咪？即系我觉得比较咧，系要真系好 人比人真系比 心嘅。我就每一个人，我唔分男士女士啊，大家都唔中意比 较。咁我终于明白点解啲政府真系好唔中意啲人成日讲咧，啲西方国家咧就咁样咁样噶， 比较 即系比较嘅嬲猪啊！所以佢下一句就话你去做西方国家啦，咁样 好多人都想噶，其实 系啊， 做唔到啫嘛。 系啊，所以今集呢个古仔咧，话俾你听咧，真系男士比较粗心。但女士又一啲都唔大意喎，系啦，如果 仲好小心添，尤其是隻眼啊， 系啦。其实如果我哋粗心，你哋大意咁咪好咯，咪当冇嘢发生啦。 一粒一突。 地区，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除夕同元旦风势颇大，早晚清凉。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74点，升149点，成交金额3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45点，升11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3.6跌4毫，盈富基金28.6升2毫，阿里巴巴21.16系跌2.2，友邦保险82.15升2.2。建设银行6.77升一仙，宝龙商业新上市报9.99，小米集团10.86升6仙， 中国平安92.45升0.45，工商银行6.02升0.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89，英镑10.216，瑞士法郎8.012，澳元5.448，加元5.961，新西兰元5.23，欧元8.7236。每百日元对港元7.1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699点，跌138点。港金现价报14,09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4.58美元，卖出1,514.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跟你讲啦，较早前咧，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封路嘅。咁而家意外咧就清理好啊，封路重开噶。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啦，交通意外清理好，咁来回方向嘅封路重开。咁而家去屯门公路咧仍然有车龙噶，咁分别咧就喺青云路啦，近住青山村站啦，同埋龙富路近住蝴蝶湾公园噶。咁啊，另外反方向去蝴蝶湾咧，黄珠路去蝴蝶湾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分别都有两段的车龙，一段就在青云路近青山村站，另外就一段在龙富路近蝴蝶湾公园对出，而黄珠路去蝴蝶湾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挤塞只是去屯门公路方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长沙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沙环道东京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成年人每星期进行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大氧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 Kitty 崔洁彤祝愿各位公公婆婆身壮力健，五衣攰，继续做个精灵的宝贝。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 2, 1 Let me see you。 有人话尊重就是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识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2019体坛大事回顾。 今年的体坛大事会是加拿大的球队首次获得 NBA 冠军，定还是利物浦英超领放一马当先？翻翻嚟本港，会不会又是单车天后李慧思的世界呢？ 想重温2019最精彩的体坛大事，那就要留意12月31日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今朝 Sport 到你啦。 康 show 快活人今日有食到而家，我嗰嚿马拉糕都仲未食晒嘅，曾志豪 又真系要尝试减翻少少肥嘅黄耀祖， 仲有我食咩都唔肥，哈哈，赵可以。 喂，嚟紧咧，区议会因为已经选完啦，咁啊，嗰啲即系咸淡水交界咧，即系新旧议员咧，就要握手啊、交接啊咁样啦。咁啊，亦都好多人咧就访问呢一批咧，即系素人啊，有好多真系咧，哇！佢平时可能系剪头发嘅啫，佢无端今次咧就义无反顾咁啊竞选之后就赢咗， 年纪又好轻，大家对佢嘅认识本身又唔系太多，但系又胜出咗。 系啊，我有啲朋友咧，你知唔知直情系可以识呢个新当选区议员，因为咧朋友嘅朋友。就去了参选， 系 仲要选赢咗。 O K， 咁所以咧，你突然间咧平，即系可能以前啊，你觉得话，哇，你会识到一个所谓政治人物咧，好似好难咁样咧。哇，今次咧，可能街头巷尾咧，好多人都同你讲，嗰个旧同学嚟噶嘛，嗰个唔系隔篱啊，着开朗裤啊，强啊，佢都选中咗啊，好多嘅。咁所以大家就好对佢哋好有一种期待咧，就话啊，究竟佢哋会做啲咩咧？咁样 系。 咁但系咧，喺未话佢哋做啲咩之前咧。先话俾你听，佢哋会要啲咩难处、哦？ 嗯， 原来呢一啲新上任嘅区议员咧，仲未上任嘅，因为要去到2020年1月1号咧，先正式履新嘅咁样。 我记得咧，之前有睇过一啲报道咧，就话有一啲嘅以前系议员咧，即系而家已经唔再做议员，唔系去落选啊吓，即系冇做。佢都话咧，其实可能有需要咧，要教一啲嘅短期课程俾佢哋嘅，即 系 教佢哋咧，其实究竟譬如你有一个你要申请一嚿钱咁样啦，当系啦，我乱讲啊吓，咁你都要填几多份表啦，向边度递交啦，跟住中间又要翻来覆去几多次啊，定系点样嘅话咧，你要印几多个copy 啊，嗰样嘢，即系呢一啲咧，其实系一个做议员的入门课程，并唔系你选完你就会识做噶嘛。 你讲得啱啊，原来咧，我哋而家跟住要讲嗰啲咧，全部都唔系话嗰啲咩好复杂嗰啲咩斗争啊，唔系讲紧话咩究竟咩政策要做啲咩，唔系手板眼见到咧，我谂系你系好唔想做嘅，但系你必定要做嘅。例如佢话咧。你要揾个斗先啦， 啊吓， 议员办事处 系 啦，咁因为有啲议员办事处咧，就唔系话你可以用咩话上手正落嗰啲咧。 我以为永远系上手正落，边一个就进入去咁样 嘅，系啊， 即系可能有啲系屋村揾一个单位，有啲可能喺商场入边揾一个单位。 冇错啦，咁咧有一啲，譬如你话明明上手就喺个屋村度攞咗咧，佢有啲就蛊惑招嘅，人哋都会话。我系冇咗个议席啊，不过我用第二个身份，我继续霸住唔俾你攞。 唔系咁，你自己 咁你就要出边自己攞噶啦。 市民你又唔可以话人哋错嘅，咁个租又佢自己交噶嘛。 系啊，我租个地方。 系咯，嗱， 所以咧，佢话咧，而家有好多嗰啲新任嗰啲区议员咧，佢就话咧要出去自己揾斗，唔系要揾斗。咁咧，佢哋就要面对咧好多香港人嘅经济难题，就话咁贵租嘅咁样。系、 哦、 啊，譬如咧嗱，即系同你 有冇津贴噶本身？ 佢有嘅，佢有嘅，但系佢一嚿钱里边咧，你用咗，譬如你攞咗两。萬嚟租樓嘅話咧，咁你得翻兩萬嘅啫，實報實銷噶嘛。於是乎咧，你選邊區咧，無形中就係你開支嘅一部分啦。 哦，咁都冇得講嘅，佢係嗰區嘅區議員都要喺翻嗰區入邊度揾啦，最多揾嗰區平啲嘅地方啫。 嗱，咁啊，尖沙咀。又好难平啦、 啊啊， 不过都 OK 嘅。佢话咧呢个有一个后任嘅尖沙咀西嘅区议员咧，阿陈家朗咧，佢就话啦，冇啊，而家咧日日咧就喺度不停喺度睇办事处啦咁样。咁咧你价格嗱，佢话咧一个实用面积大概100尺嘅地铺月租 系 由100尺啦， 啊、 地铺嘅，即系唔使上三楼先揾到个议员办事处嘅。你估要几钱？ 尖沙咀、啊， 尖沙咀， 哇，都贵哦、 啊， 系啦，即系等大家价价咧，即系我哋就租住宅就试过，写字楼就可能少掂啲。你估要俾几多钱 啊？50蚊一尺都唔止，都5000啦。如果50蚊一尺就5000蚊咯。 点会咁少啊？地铺 啊， 地铺添，仲要。 我谂都挨住几 钱啊？ 万系嘛？ 几多啊？ 5-6万。 哦，又唔使咁贵， 20000蚊我个嘢。 地铺 喎、啊。哦，可能真系又唔使咁贵，因为佢100尺啫嘛。 O K， 100尺嘅办事处，因为佢而家咧就竟然揾到咧。16000蚊， 哦系咯， 系啦，都算系咁，但系真系得个100尺嘅啫， 摆张台咁就 即系豆腐润嘅啫， 摆张台都未，有个同事咯， 系啊，原来咧头先 其他要去揾佢嘅话，门口排队，好似睇嗰啲街 证 嗰啲咯， 系啊，真系嗱，头先我咪话咧拣边区，原来好唔同咧，咁呢位后任区议员咧，佢都话冇办法噶，佢话咧如果你喺油尖旺或者尖沙咀选咧，原来第一个烦恼系咩咧？呢度系冇公屋嘅， 哦。 尖沙咀冇公屋，油麻地冇公屋，旺角冇公屋，咁你就唔可以好似平時咧，你喺嗰啲咩大埔啊、馬鞍山咧，你喺公屋下邊房屋處裏邊有嗰啲辦事處咧，平租好多，係啦，佢話冇啊，佢話原來你選呢啲區咧，就焗住你就要去私人市場度咧去拗翻嚟咯。咁佢最尾咧，佢話同埋因為咧尖沙咀係遊客區咧，佢話你揀得地鋪咧就好貴好貴，係啦，但可能佢又想話方便街坊咧，咁如果你下五樓嘅，都唔知你去邊嘅咯。咁樣 有啲如果真係上咗年紀嘅， 係啊，行上落樓梯未必最方便咁樣。 係啊，咁佢最尾咧就揾到喺九龍公園咧一個大廈單位咧。200尺，哇，竟然平咗，月租可以13000啫。 恭喜佢啊！ 系啦，不过我估佢个样子就真系，可能上一楼咧，因为佢话喺九龙公园对出嘅一啲大厦咁样。 系啦， 咁但系即系话咧，佢哋上任第一次咧，首先就要 揾地方 开支。系啦，因为咧头先阿学儿都话咧，佢哋有津贴嘅。咁佢哋有40000多实报实施嘅开销津贴。咁但系咧就包晒噶咯，包括系租啦、原办事处嘅租金啦、 电啦、 助理嘅薪酬啦，其他营运开支，咁咧即系话，如果你攞咗20000蚊、30000蚊去租咗个铺咧，你得翻20000蚊做嗰啲嘢，系啊，所以另一个难题咧，就有啲人都话想做议员助理咧，譬如我哋咪话好多 friend 噶嘛，佢哋就有啲讲笑话，喂，阿强，既然你做咗区议员，会唔会请我帮手啊？我都识打字啊，做啲文宣，佢话我俾唔俾钱你噶？佢话你望下条数。租完楼之后，可能得翻几千银，8000蚊请你做唔做啊？咁样系啊，好难噶咁样。好啦，第二个系咩咧？而家呢一个咩日子啊？ 就嚟到呢个新年咯， 系啦， 过年啊， 会有啲咩问题咧？ 吓，过年有咩问题？ 对佢哋嚟讲，钱会有啲咩问题咧？ 咩啊？谂唔到啊！要派利是啊？ 派利是咩？ 佢哋就唔使派利是。但过年都要派嘢嘅、哦， 派挥春嗰啲啊， 就系、是、啦， 哎呀，年历啊，要嗰啲， 冇错，系啦，即系嗱，今晚都咁巧啊，呢个上任日子咧， 我边有俾我啊，我 俾咗你啦嘛，已经， 佢俾咗我唔爱啦， 哦，你唔爱，你环保啊嘛，你个人好啊嘛， 我又唔睇年历嘅。 自己写可能得嘅，但系一般就譬如你系咁，呢啲要印翻噶嘛。 唔好睇嘅话咧，又会觉得唔系好吉利啊。 唔系个 吉字，那个吉字唔 系 好吉。 系咯，个吉歪咁样。佢话咧，原来呢段时间咧最大件事咧就话就嚟农历新年啦。佢哋咧就算唔系话蛇斋饼粽，都要派啲年历俾街坊噶。佢话咧，佢哋都印得唔多噶啦，1000份，都已经冇咗5000蚊啦，已经。 哦，咁啊唔算贵啦，已经。 但系对佢嚟讲系贵，因为呢一笔钱系佢呢笔钱未落到袋。佢要自己揞噶，因为佢呢个未正式上任 咧，1000份用咗5000蚊，即系一个5蚊啫。即系如果嗱，你我当然我唔系话佢有好多钱、 啊、 或者好多资源咁样啦，你计翻嘅话都系合理嘅价钱嚟噶。 系啊，但系对， 但 系对一个 未上班、未有人工就要自己揞咗钱出嚟做咗嘢先。 同埋咧，大家要记住，佢哋好多咧系冇政党噶， 系、啊、 因为今年个特色系阿强嚟噶嘛， 系啊， 阿强系唔会有政党噶嘛， 啊、真系自己揞荷包。 系啊，佢话 系咪一定要做咧咁样？如果冇嘅话，咪啲公公婆婆会觉得啊，你都唔服务得我好，年历都冇咁样，点过年啊？ 呢一个咧，又同中国人嗰啲咧伦理关系又有好大呢个直接影响噶啦。即系你啊，多啲见面啊，得闲喂我，你过嚟我屋企饮杯茶，大家关系都好啲啦，系咪？ 和睦相处 系咯。 唔系我估咧，因为最大嘅分别咧，譬如话当你上一手，无论你咩政党都好啦，边个派别都好啦，咁佢做好多都系好传统咧，嘘寒问暖做齐噶嘛。咁、今年啲人已经好惊咧，就话素人当政咧，会唔会有啲好翻天覆地嘅改变？咁跟啲阿伯话：，哇，你真系变得好快、啊，农历新年以前啲有月历派嘅，今年冇、啊，我何苦咧？咁样，所以佢话：，唉，冇啊，都要做啊，咁样。但佢话咧，我哋都系冇乜积蓄嘅人咧，佢话选举工程咧已经使晒钱咁滞啦。 明白。 咁佢话咧，而家仲要揞多5000蚊咧，佢话。对佢哋嚟讲已经系个好大嘅支出啦。 O K O K， 系啊， 仲有冇第三嘅阴公咁样？ 哎呀，已经好多啦。咁跟住然后就要开始咧就要接 case 咯。佢话呢个亦都系第三个难题咧。佢话好多人都唔知佢哋未上任嘅。咁、但系总之啲人话你选咗啦嘛， 系 你 噶啦， 即刻 揾 你啦。 系啦，咁佢就未正式有个头衔可以去做好多嘢，咩都未噶嘛。但系佢又唔能够同人讲话阿婆啊。其实而家唔关我事噶，我做唔到嘢嘅又唔会。 可唔可以剔住嗰、那个，即系好似剔咗啲笔记先，系啦。但系亦都要解释。 我记录在案先。 系啦，我未有呢个权力可以而家做，因为我 系 后任嘅区议员嚟嘅啫。 交 代得清楚会唔会好啲啊？ 要啊，所以佢话咧呢段时间咧，原来有好多临审嘅，即系咧全部都系咧。 佢係需要一個助理，譬如佢話咧 interview 啦，因為佢要請議員助理咧、真係唔係全部兄弟班嚟噶嘛，又要請人啦。咁跟住收到嗰啲 case 咧，佢又唔能夠話掃埋一邊先啦，佢又要係咁，亦都要打個電話，全部都要做咧。所以原來佢話未正式坐喺個辦公室度。原来已经有好多嘢要做，仲要全部都系同钱有关噶。 佢有冇话佢哋几时开始即系会理身啊？ 一月一号咯， 一月一号， 一号一号咯，系啦。 咁、快啦，希望佢哋快啲有粮出。 系啊， 亦都希望啊，即系话晒，起码有一样嘢，即系你唔好理选到嗰个你系咪自己中意嘅。 系， 但系今届个区议会个投票率咁高，咁啊即系证明咗佢哋嘅应受性，即系都相对地大啦，系咪？ 大家都好有需要揾你帮手。 系啊，希望可以见到佢哋咧，即系喺社区上。面度做多啲嘢，因为有一啲嘅朋友咧，即系未必系啲咩政治事件嚟嘅，生活上面、住屋上面有需要嘅话，区议员系可以帮到手 的。可以俾啲机会佢嘅。如果你发觉点解你嗰份年历咧派得冇以前咁大本嘅，精美冇咁烫金，系啦，俾啲机会佢，俾啲机会佢， 俾啲时间佢哋添啊，可能佢哋都要少少时间去适应嘅。 谁能比较？ 残缺结果尚未到期，说不上放弃。 有 Rubber Band 嘅漫长， 系啊，呢单新闻我觉得同所有打工仔有关嘅， 系。 但我睇到嗰阵时咧，我冇谂过有冇咁多啊？ 系咪射他吧？ 系啊，射他吧，因为讲紧嘅咧就有一个嘅机构啦，佢咧就由前年嘅八月到今年嘅三月咧进行咗一个研究。嗱，本身个评估咧就系评估咧香港人嘅工作压力现况同埋经济代价。但系咧睇完之后咧，其实我即系都有睇下嘅，究竟边一个嘅工种啦，佢哋嗰个压力好似最大咁啦。但系令我咧，哇，嘣一声就望住咗嘅就系、是。原来每年啊，学而未睇啦，系咪？嗱，我问下你啦，你估下平均大家射波嘅日数系有几多日啦？ 每年啊？ 每年系啦，佢就讲紧嘅咧，佢用缺勤呢个字嘅。 阿学而个样咧，唔知咧令我永远都觉得佢好似唔知射波系咩咁样，佢好似有啲好纯真少女咁样嗰啲样咧。 我谂紧嘢啫， 系啦，唔系啊，我都识呃到人，系啦，系啦。 我谂有一个月系嘛？ 每年有一个月，每个人有一个月啊？ 有冇啊？ 哇！ 我都觉得应该似啊， 有咁多咩？ 三十日啫嘛， 即系点会请到三十日假？诈病射波， 唔好叫诈病，系你唔认同我个病啫。 唔系嗱，佢有嗱呢度有个定义噶。 我成日都听啲人话，哎呀唔舒服，我听日唔翻啦。 嗱，咁可能真系唔舒服咧。佢就话咧嗱，咩叫做缺勤？就包括咗咧系旷工或者系诈称有病需要请假，俗称就叫射波。原来平均咧。每人每年是8.3日， 每人每年八日几，即系有一个礼拜其实系都系假嘅。 系啊，即系每个月即系两个月就梗有一日半啦，咁样就系诈病唔翻工啦。 咁即系变咗攞两次 annual leave 咯。 哦， 系咪一年七日有薪假期 啊？系啊，但系佢攞咗唔止一年啊，十几日嘅咁样。另外咧，佢话咧都有一个咧值得大家即系关注嘅，即系除咗原来我第一句睇到嘅就系话大家射波都射得几密下咁样， 射他吧都话中意。 另外咧，如果有啲人咧真系。病紧嘅，不过咧抱病在身啦，但系佢咧都唔想影响到个工作效率啊，或者其他同事会辛苦咗，佢哋咧就宁愿啊抱病在身都继续去完成工作嘅话咧，每年咧都有成12.4日，每一个人，即系呢个数目都即系大家病住去翻工都几大 嘅。病翻工就12.4日， 系啦， 射波就八日， 系， 所以其实我哋都系勤力嘅。 起码都系带病翻工，都仲系个数目比较多。 系啊，好多时都系勤力噶，所以我都觉得啱嘅。净系执着人哋冇病请假，点解你唔执着佢有病翻工咧？系咪啊？ 好重要啊！ 好啱，我觉得佢呢个报告呢点好紧 要 啊！ 其实边度我哋香港各行各业咧，好多人都系带住病都仲要翻工噶。 系啊， 系。我觉得你，但系而家我觉得个年代有少少个谂法唔同咗嘅。以前会觉得咧，你病到死都好啦，只要你翻得到嘅话，你都要翻。而家都会觉得咧，啊，可能我咁样嘅话，我又病。病又会传染俾人啦，其实都未必系最好，咁有啲都会选择即系请病假咯。 我哋觉得带病翻工最多嘅岗位系做管理层嗰啲咯。 点解咧？ 你成日觉得佢呢个决定系有病嘅啫。 又系、哦， 系啦，但系佢都继续喺嗰度做紧， 搞到咧见到佢好似有病咁，搞到我自己都激到自己好病，哎，我射个波先咁， 系啦，所以啱 因果循环啊， 系啊，可能你有病咪我射波咯， 究竟系边个病啊？ 系啦， 但系佢就话咧，如果你计晒咧，不论你系射波搞到唔翻工啦，就算你系勉强出勤啊，即系你病住都要翻工，其实咧都会令到嗰个工作咧唔会做到最好嘅效果噶嘛。佢话呢两样嘢咧都会令到每年啊，对于香港嚟讲嗰个经济损失系非常之多。每人如果真系要射波8.3日嘅话咧，就会令到每年嘅经济损失咧，去由5亿几至到8亿几不等咁样。 我觉得佢呢个报告唔准确， 点解？ 佢净系计咗缺勤嘅经济损失，但系佢冇计算就系佢缺勤完之后，第二日翻嚟精神奕奕。可能系会有双倍嘅功效 可能佢缺勤嗰一日，佢并唔喺屋企度休息，佢玩得仲癫嘅话，第二日嗰个嘅表现亦都唔代表一定系好。 唔系啊，你谂下，譬如你咁样玩咗两日，通埋顶添，但你今日嘅表现堪称系完美啊！ 哇，你咁样讲呢句说话，俾封利是 你啦，你睇下，所以你嘅效果就系因为放咗两日假。 变得好咗嘛，系咪啊？ 成个世界都真系唔同咗。 我觉得真系应该揾嗰啲诺贝尔经济学家咧，研究一下咧射波嘅经济作用，嗰、个对产量嘅增加， 究竟系好咗定系唔好嘅？ 甚至乎揾两个人做比较咧，譬如话阿强咧，一年365日冇放假嘅。呢、這个咧，阿明仔咧就 8.3日咯，未 或者比较16日佢放假，最后可能。再衡工量值， 如果系咁，你就要做呢个实验嘅话，我勉为其难，我做住明仔先啦，咁样 好、 我就射够16日波啦， 冇问题啊，不如我射多啲添啦，试下。 咁又唔好太过分嘅， 射得多体力都有损耗嘅， 帮手做好嗰个研究啫。 好啊，而家唔射得波啊，而家要听新闻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接受有线电视访问时表示，元朗七二一事件是由一班人带一班示威者入元朗而牵引整件事，又不认为当日到达元朗港铁站的两名军装警员是逃走。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形容江永祥散播谎言、歪曲、扭曲历史，以致伤害受害者，令人质疑警队是否有诚意客观调查事件。他将去信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要求解释。部分曾经参与反修例示威的香港学生担心被检控逃到台湾，有为他们提供人道援助的教会说，大部分学生有创伤症候群症状，例如在台湾都说闻到催泪烟的气味。协助他们处理签证问题的台湾义务律师团正同行政机关沟通，研究如何在没有良民证的情况下为学生申请居留。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美军派出 F-15 战机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埃斯珀形容行动成功，他不排除在有需要时会有跟进行动。美国官员表示，因应美国民间承包商在伊拉克军事基地遭火箭炮攻击丧生，美军决定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党队五处据点，其中在伊拉克境内造成至少25名民兵死亡，50多人受伤。据报死者中至少有4名真主党队的指挥官。另一方面，美国对非洲索马里和阿盖达有关联的索马里青年党展开空袭，4名恐怖分子被杀。非洲坦桑尼亚保育部门表示，相信是全球最年长的雌性黑犀牛福斯塔上星期五自然离世，终年57岁。一般犀牛寿命为37至43岁。福斯塔在1965年被一名科学家在一处火山口发现，当时身上布满被其他动物袭击后的伤痕，经治疗之后放归野外，及后因为健康问题2016年而送到保护区内生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除夕和元旦风势颇大，早晚清凉，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03点，升178点，成交金额38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45点，升11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6升6毫，盈富基金28.6升2毫，阿里巴巴211.6跌2.2，友邦保险12.25升3.0，建设银行6.77升1仙，宝龙商业、新上市报9.97。小米集团10.86升6仙，中国平安92.6升6毫，工商银行6.02升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9，日元109.18，瑞士法郎0.973，澳元0.699，加元1.307，新西兰元0.671，人民币6.983，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684点，跌153点。港金现价报14,09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4.74美元，卖出1,515.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朋友你迷恋点读品四度。 欧天仪， 小白，我个 friend 喺外国寄咗啲新嘅零食啊，食咗好 high 噶，请你哋食下。 咩糖嚟噶？张包装纸有大麻叶嘅图案，仲写住 THC 添。 唔好上当啊！呢粒糖咧含有四氢大麻酚，亦即系 THC， 系大麻其中一个成分嚟噶。 吓，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嘅产品都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嘅噃。 系啊，非法管有或吸食危险药物，最高刑罚系监禁七年同罚款100万元。大麻是毒品，你哋千祈唔好掂啊！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二台通识60秒。 今年澳洲新南威尔士山火肆虐，悉尼亦都遭受浓烟笼罩。不过悉尼市长依然决定每年的悉尼跨年烟火汇演会如期举行。作为全球首个迎接新年的城市，主办单位公布今年的烟花将会在悉尼港湾大桥合共175个施放点施放比以往多500支烟花，单是在桥身就会施放超过6500束烟花。虽然早前有居民在网上集体请愿要求取消烟火表演，将钱用于赈灾，不过悉尼政府就认为更加需要利用这个举世瞩目的活动为澳洲红十字会赈灾基金筹集经费。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60秒。 伤心要看，开心要看，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今集風之book咧，又要延續呢個名家系列啦。 嚟 係啦，計上幾個禮拜咧，頭先阿學兒我哋都要介紹翻俾佢聽咧。我哋做過金庸啦、古龍啦、韋斯利啦嘅名著。咁今日咧，咁有女仔喺度啊嘛。雖然佢係一個不一樣的女人嚟嘅。 多謝你。 係啦， 唔使我再同阿田係做對手戲，愛愛 今次呢個真係因為真係好難搞，佢真係情情塔塔嚟嘅。所以如果阿田嘅話咧，好難演繹嘅，真係呢幅畫。呢個咧係愛情文藝小説。琼瑶姐姐， 唔、哦、怪得知啦，呢啲对白真系情深深雨蒙蒙嗰啲 friend 嚟 好多啦，真系系啦，嗱，真系啦，三本小说里边，我其中一个 option 就系情深深雨蒙蒙， 系 啦，咁样 雨蒙蒙定雨蒙蒙啊？ 其实雨蒙蒙嘅，系啦， 雨 蒙蒙嘅，系啦。其实佢两个名一阵间可以再讲啦。嗱，先讲咗三个俾你拣先啦。 好， 一个咧就系烟雨蒙蒙，因为其实咧情深深雨蒙蒙嗰个咧，其实电视剧嚟嘅，佢系改编自咧即系。琼瑶阿姨，大家尊称佢咧，佢本来个小说名就叫做《烟雨蒙蒙》嘅。OK， 嗱，呢个第一个选项啦。第二个咧都好出名嘅就系《几度夕阳红》。 哦，几度夕阳红， 系嗰个系《三国演义》嚟嘅，系啦，冇错，系啦。第三个咧，大家更加熟悉啦，就系咧呢一个咧《梅花落》。 哦， 系啦，《梅花三弄》咧，亦都系喺个电视剧度咧，就喺嗰个小说度改编过嚟嘅。三本嘅小说，嗱，咁我就摆咗。今日嘅啲對白俾大家睇啦， 好好好， 系啦嗱，咁可以喺大家讀之前咧，可以俾個即系角色設定咧，真係男嘅就係男主角，女嘅就係女主角，真係唔係真係相戀嘅，相戀嘅。不過咧，就你見到呢一段咧，就係喺度 有啲拗叫出現咗， 有啲拗叫嘅。咁我甚至乎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呢一段説話咧，呢段對話內容咧，係被譽為係。 典型琼瑶式嘅文案嚟嘅。 系 啲人咧一讲亲话琼瑶姐姐啲小说咧，即系中意就固然中意啦。觉得中意之余咧，会有一啲特色咧，都系会攞佢呢段咧就话。好瓊瑤咯， 係 即係就係咁咯。 我有少少覺得咧，即係好似好負面咁。但如果我又咩都唔識啊，我即係我都有少少死唔斷氣嘅、那個感覺係。 唔單止死唔斷氣，係啦， 嗰幾句咁喺度講嚟講去嘅。 重點係咩咧？唔係普通人可以講得出嘅對話咯。大家都話好難挑戰咧，即係譬如大家嚇，你哋都係演員咧，如果俾你要咁樣試嘅話咧。真係攞你命㗎！ 我好怕做呢啲， 同埋我已經幫你用咗口語啦，因為佢本來咧佢都係用普通話咧，佢真係會書面語嘅話咧，你會零舍覺得哇點啊喂呢啲好肉麻喎、啊、咁樣。 唔係肉麻，其實咧每一句都嗰個情緒係好唔同啊。 係啊，係 啊, 啊, 啊, 啊，你哋掌握咗個情緒未啊？有冇信心啊？ 希望可以攞到個飯盒、 啊。係啊，攞到飯盒嗱，咁我哋試下咯。 好嚟嚟。 咁啊，究竟聽完呢段對白之後咧，係頭先三本小説嘅。边一本呢吓？ 已经想笑， 呢句唔系噶。 好，真系嚟 ，take two。呢个世界上边点会有一个咁样嘅你嘅咧？ 呢个世界上边有一个咁样嘅我，系为咗呢一个世界上有一个咁样嘅你。 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咁样你就唔无情，唔残酷，唔无理取闹。 我边度无情，边度残酷，边度无理取闹啊？ 你边度无情，边度唔残酷，边度唔无理取闹？ 我就算再点样无情，再点样残酷，再点样无理取闹，都唔会比你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更加无理取闹。 我会比你无情，比你残酷，比你无理取闹。你先是我见过最无情、最残酷、最无理取闹的人。 我绝对没有你这么无情，没有你这么残酷，没有你这么无理取闹。 好，既然你说我无情、我残酷、我无理取闹，我就无情给你看，残酷给你看，无理取闹给你看。 你看下，你还说你不无情、不残酷、不无理取闹，现在完全展现了你无情、残酷、无理取闹的一面啊。 好嘢，好嘢，好嘢！ 无情啊，你无情，呢个残酷啊，你残酷，呢个无理取闹，你无理取闹。 喂，去到极致噶啦，已经。 喂，我哋演绎成点先？ 好好啊，真系系啊， 精神崩溃啊， 精神崩溃啊！ 可唔可以加饭啊？加条肠仔啊？ 唔系嗱，首先你谂下啲对白，头先有咩感受咧？两位演员，你觉得呢段对白？ 好繁衍啊！ 好繁衍，但系佢繁衍得嚟咧，有推进 嘅 喎， 有推进嘅， 佢有推进嘅。 但系如果喺现实你闹交嘅时候咧，火起嘅，即系你咁样不停 repeat 再 repeat 咧。 你试下代入，如果我哋普通人嗌交咧，譬如你冇咁长咁啊，可能我哋话你衰格，我衰格， 梗系你衰格啦。 我再衰格都唔够你衰格。 你唔衰格又点讲得出呢一句咁衰格嘅说话咧？其实都系有啲似你，即系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同我哋现实生活。嗰啲人要嗌交嗰阵时咧，好多时候都攞住咗一点，嗰、 啊、 点系唔知咩嚟嘅。但系当你要发大咗，嘣一声去嗰阵时， 无限伸延咯。 系啦、啊，佢就有呢个嘅感觉。 佢最厉害咧就系呢两段即系成段对话里边咧，其实佢嘅关键字得咗几组嘅啫嘛，分别就系咧无情、残酷同埋无理取闹。但系你估唔到佢可以嗱，因为我打翻出嚟咁有几多行咧，可以层层推到咧一二三四。有四个层级噶，第一句就先系我指控你无情，然后就话吓，难道你就唔无情咩？跟住第二个层级就话我边有啊，然后就话你点会冇啊？第三个就话我就算再无情都唔够你，然后嗰个第四个级咧就话我绝对唔够你无情，然后最尾就话咁真系你无情无理取闹， 真系要俾个掌声你。我哋头先都拿捏到嗰、那个， 你拿捏到啊，系咪啊？就算连第一句开手啊，你有冇发觉咧，都好似冇讲个嘢，就系点解呢个世界上会有一个咁样嘅你咧？哦，因为有一个咁样嘅我， 先有一个咁样嘅我。 系啦，严格嚟讲系冇答过你 的。其实自己作为一个演员咧，系好怕背呢啲对白。 系点解？ 因为呢啲对白咧，啲字太似啦。嗱、你除非你揾得到嗰个逻辑好清楚啦。 头先你揾到嘅其实 系啊，但系我对住你读啫。 系啊， 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翘口噶啦， 就 甩噶啦。 即刻 系 啊，个思维 系究竟你无情定我无情？我唔知好乱啊，会系咁噶。 系啊，你知唔知佢有另一段啊？不过我哋都未开股啊，开完股之后咧，先再同你讲下琼瑶式嘅金句。因为嗱，点解我话呢一段好出名咧？真系好多人咧，一讲琼瑶小说咧，佢想话俾你听啊，咩叫做琼瑶式嘅文体咧？因为原来喺佢哋文坛上面咧，曾经有啲人喺度争论咧，就话佢系咪好似学紧鸳鸯蝴蝶派嗰啲啊，张恨水嗰啲啊？跟住有啲人唔系，佢系张爱玲。跟住啲人就话唔系啊，佢咪就系琼瑶咯。冇一个 门派嚟， 系啦，冇一个作家嘅文体写到好似佢咁嘅。咁然后啲人问啦，咁琼瑶文体即系点啊？咁啲人就会举出呢一段出嚟啦，又文艺啦，又有意思啦，但系又会令你觉得唔中意嘅就会觉得有啲造作，中意嘅就会觉得佢好有意境咁样。 系，即系攞几个字可以玩到咁准嘅话咧，即系都真系唔系咁容易。 同埋真系好文艺咯，即系你好少有男人咧，女士就话可能讲到啫，男人边咁得闲同佢讲？我再无情，我都唔够你无情。 但我觉得有趣，因为咧，其实我真系唔系睇过佢啲咩嘅作品嘅，但系咧睇佢嗰啲电视剧嘅时候咧，佢每一位嘅男主角系非常之深情嘅。 冇 错，你唔深情嘅话，你真系讲唔到呢啲唔系人讲嘅说话。 我哋最记得，其实我特登唔攞我出嚟玩猪格格咪咯， 系啊， 系啊，佢哋成日都话阿尔康咧，即系阿周杰啊，永远都讲过就话感谢上苍啊，因为每次都系话咧，哎呀，多谢你又俾我遇到你啊， 即系话我哋成日做舞台剧，有啲嘅翻译剧嗰阵时咧，你要讲天啊，呢句咧真系最难讲嘅对白嚟嘅，你要去到边度先至，老天爷点解你要咁对我？嗰啲琼瑶姐姐嗰啲作品好多都系呢一啲噶嘛， 系啊，嗱咁啊。你觉得究竟系属于情深深雨蒙蒙，即系佢呢个烟雨蒙蒙啊，几度夕阳红啊，定系呢一个咧梅花落咧？ 其实我觉得咧呢两嘅对白啦，佢即系其实三个作品咧都系同爱情有关噶嘛。其实摆边一本都得噶。咁我而家我博三个字啊，梅花落啊，我博 系梅花落。 我博几度夕阳红？ 几度夕阳红？ 因为佢不停 repeat， 仲几度？ 我中意你呢个讲法，好似有啲道理喎，真系 梅花。我都唔梅花三弄啊嘛， 梅花三弄 都系翻炒再翻炒嗰啲嚟噶。 系啊，我相信如果咧心机嘅听众咧，佢系嗰啲即系琼瑶迷嘅话咧，可能系一嚟佢嬲死啦，系啦，二嚟可能好快佢已经知道咗系边个啦。不过其实大家都知噶啦，琼瑶姐姐嘅作品咧，的确系会。中意嘅人同埋一般嘅人咧，就会有好大嘅即系声音嘅，大家一齐听一听，究竟一间边一本中啦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当年系佢嘅主题曲，今年系我哋嘅主题曲。十大中文金曲选择了翻唱郑秀文《我们的主题曲》作为我们今年的主题歌曲，寓意每个歌手每个阶段都有他的代表作。重新演绎有许廷铿、Edgar、陈柏宇、郑欣宜、吴月坤、谷子乔、冯允谦以及吴浩康。原曲作曲伍国敬，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微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第十五位，我们的主题曲。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次咧介绍， 你无情啊你！ 哎、你难唔难？我都唔敢咧卖弄咁多，因为点解咧？其实我真系睇好少。就算以前咧，我系细个嘅时候咧，有一轮咧嗰啲情窦初开咧，你就无端端咧跟家姐落图书馆咧，佢就捧住一沓爱情小说咧。嗰阵时就一次过咧就捧 艳 心、 沈 海伦 啊、 张小娴啊嗰啲咧。但系咧睇完之后咧，其实好模糊啊！你但系嗰阵时细个睇到会喊噶，会噶。 你讲得好重可啊！ 系啊，我到而家咧，其实我已经唔记得个内容噶啦。我记得嗰阵时第一次睇有本沈海伦写住咩《白马山庄》啊，喊，跟住最尾咧咁细个喺度喊。几 多岁嗰阵时？ 哇！我谂啊，小学至中学阶段咋，系啊。但系跟住其实咧，真系印象好模糊。所以咧，你如果真系叫我讲琼瑶啲小说咧，你净系可以跟佢个朗咯，里面对白咧，可能你就记得少少。 我细个五六年级嗰阵时都有睇过嗰啲爱情小说，但系已经冇晒印象。 系啊，爱情小说我觉得真系有啲阶段嘅。嗱，头先咧就好不幸啦，你哋两个都系错嘅。 好嘢， 冇错，系呢个烟雨蒙蒙先至啱嘅。烟雨蒙蒙嗰个故事咧，哇，其实都好复杂噶。我都即刻抄翻出嚟咧。 可唔可以搵翻古巨基啊？ 系啊，真系真系佢哋有系啊，古巨基 林心如 系啊，古巨基有份噶。咁咧，佢嗰个剧情咧，咁样嘅，佢。讲咧就系话，本来系一个喺大陆嘅一个军阀，打仗输咗咧就迁去台湾，咁喺台湾嗰度咧佢带咗两个女人咧就走咗过去，因为佢哋有妾侍啊嘛，咁咧点知佢带咗两个过去之后咧，佢就对其中一个咧就我冇记错叫依萍啊，就对佢咧就冷冷淡淡，就中意咗另外一个女人咧就叫阿雪琴咁样，咁咧佢就净系对住阿雪琴咧就好中意，但系对住依萍咧佢就完全系即系若即若离嗰啲，咁于是乎咧就令到边个好嬲咧，就系令到嗰个阿依萍个女咧。即系觉得自己阿妈咧就俾人哋冷落咗，佢就要展开大报复。佢点样展开大报复咧？哇，好癫嘅！根据剧情所讲咧，佢首先咧就要调查呢个舒琴咧同人通奸嘅秘密。呢两人把手斧头，揾个通奸嘅秘密。跟住咧，佢话咧佢仲要咧中意埋佢嗰个雪琴个唔知个老公定嗰个奸夫定边个咧？嗰个舒缓咧就话要同佢一齐即系。结合，咁咧佢又谂住咧抢夺佢嘅挚爱嚟做大报复嘅，咁但系咧结果咧，其实嚟到呢度已经有啲头晕啦，咁但系 有啲身庆添啊， 好攰，系啦，咁但系咧佢仲要再进一步嘅，咁本来我系报复嘅啫嘛，即系我特登要抢咗你翻嚟咧，其实我就嚟去向佢报复，点知做戏咁做。日久生情啊！ 哦、 哎呀，明明系想报复， 我哋系同父异母添， 系啦。但系最惨系咩啊？我本来向你报复噶嘛，点知咧？ 我又爱上咗你， 我爱上咗你，但系最后咧、哎，我俾你知道咗，原来我当初接近你系因为想报复你，但系你又唔知而家我已经爱上你，于是乎你就离开埋我啦。哇！你话你几咁崩溃啊？系咪好复杂咧？ 唔复杂啊！所有咧大台嗰啲电视剧，如果咧拍超过四十集嘅话，都会有呢个桥段出现咗。 咁但系后来好多人咧就话大家睇呢本书嘅时候咧，就唔好净。嘅睇佢爱情嗰部分，佢话你谂下，佢系一个大时代背景嚟嘅，喺大陆输咗嗰阵时，台湾就要撤手，即系国民党就要撤退嚟到大陆嗰度，去到台湾，咁所以咧真系有好多嘢咧就唔同晒，因为譬如佢话咧，佢本来喺大陆咧权位高权重嘅嗰个军阀，去到之后咧生活样样都不如意，所以咧先至会有咁多嗰啲咧即系管唔好自己屋企后院嘅事发生咯，咁所以当佢变咗古巨基版嘅时候咧，成个背景都唔同咗啊，就唔再咧佢哋。有人比较过嘅就话小说咧就明明发生喺台湾嘅，佢话咧去到大陆电视剧嘅时候咧就冇咗呢一个咧即系迁台呢一 part，就直接 冇得喺大陆播啊嘛，嗰阵时已经系咁谂噶啦， 系啦，就成个背景咧就变咗喺上海发生，咁所以佢话有好多嘢咧都唔同咗嘅， 咁改编 咗，咁佢哋都话啊，你睇琼瑶阿姨嘅作品咧，如果你中意佢爱情嘅固然可以欣赏啦，佢话如果唔系咧，原来都有几多嗰啲大时代嗰啲人物啊，同埋佢好中意写就系话。女人被人压迫，跟住又反抗，即系嗰啲嘢嘅。 我都觉得，佢见到嗰啲嘅电视嘅作品咧，唔系有阵时咧，即系嗰位爱情故事啦，但系通常佢都写到嗰啲女主角咧几 tough 噶， 系噶系噶， 系啊，即系几强噶。 阿陈德容嗰阵时成日都做呢啲角色咧，鬼丈夫啊嗰啲咧，你好多时候都好似讲到话嗰个女人，全部都系嗰啲咩封建啊，俾人哋压迫啊，咁然后咧佢哋就有种抵抗，所以可能有啲人睇到好开心或者觉得即系 好似帮自己讲紧嘢咁样， 系啦。但系对大部分即系我哋呢啲普通男人咧，你睇到就哇点啊？喂，佢呢一集究竟个男主角同女主角咁耐嘅？ 我唔怕，睇三集之后嗰集都仲系 keep 住喺嗰个状态度。 系啦，好啦，咁然后咧，我觉得而家就戏肉啦。啲人咧最中意就系笑咧，就系话。 阿瓊瑤姨姨咧，因為佢啲文藝嘅即係氣息真係好重，咁、 嗯、 所以咧咁究竟啊講埋佢個名都係有嚟有典故嘅喎、 啊， 即係佢原本個名叫陳哲啊，即係陶哲嗰個哲咧兩個吉嗰個咧，咁佢呢個瓊瑤呢個出處咧就嚟自《詩經》裏邊咧，其中有一句就話咧報以投以木瓜就報之以瓊瑤、哦，即係好得意喎，原來佢個出處咧就係一男一女相愛咧，一個就俾咗啲木瓜佢、 嗯， 但唔係我哋而家食嗰啲喎，總之係一種瓜果啦，咁、 嗯、 啊女咧就會。俾翻啲咧，瓊同瑤都係玉嚟嘅，佢、 嗯、 又俾翻啲玉佢、哦， 好似定情咁。 係啦，但你就咁聽咧，你覺得哇，你咪蝕底曬，一個俾瓜佢、嗯，一個俾玉佢，所以佢話咧喺《詩經》裏邊呢一句咧，都係話係愛情咧就唔係咁計較咧，我俾幾多要攞翻幾多嘅。 哇，好大個道理，你明唔明啊？ 你如果生日送錯咗禮物俾佢咧，話係唔好介意啊，人哋真正愛情。俾个瓜你攞翻嚿玉就差唔多啦。 我哋都系真正嘅友谊啊！下次你生日，一人送条蕉俾你咪算咯。 系，但我要回翻嚿玉俾你。 系啊， 系啦， 咁所以我哋系有友谊噶嘛。 系啦，咁所以喺《诗经》里面咧，佢有瓊瑤呢两个字咧，就瓊瑤阿姨就攞咗嚟用。啲、 嗯、 人就话嗱，咁你知道佢几个文艺气息重啦。好啦，于是乎咧，佢就会有好多好文艺嘅句式就会出咗嚟啦。 系、嗯， 包括呢一段系咁样嘅。例如佢有一个名作就叫做《又见一帘幽梦》 啊，系啊， 咁咧佢有两个男女主角，一个就叫紫菱，一个咧就叫云帆，一啲名咧全部都系咧 好诗意， 好脱俗啊， 好脱俗啊，系啊，你好难改到呢个名噶。咁佢段对话系咁样写嘅，紫菱就话啦：云帆，我晕车啊！ 哦，即系晕车郎， 我晕车郎系啦。云帆就话：点会晕车咧？呢个系马车嚟嘅啫噃，你系咪中暑啊？有冇发烧啊？跟住紫菱就话啦。我唔系嗰种晕车啊，我系坐喺咁样嘅马车度，行喺咁样嘅林荫大道，我开心到晕咗，我陶醉到晕咗，我享受到晕咗，所以我就晕车啦。其实自从我嚟到普罗旺斯之后咧，我就一路晕噶啦，去咗梦园我晕。见到有珠帘嘅新房我晕，见到古堡我晕，见到薰衣草嘅花田我晕，见到山城我晕。总之我就系晕啦， 我听到都晕啦， 好想揾个大夫帮佢把把脉， 劲唔劲先？ 劲啊， 劲劲先？好啦，又系一帘幽梦 啊！好好好， 佢呢个真系劲到爆炸。 嗯， 今次系一个独白嚟嘅啫。 哦，好，自己 紫菱自己独白。 系 巴黎铁塔都冇乜咁特别啫。嗱，由前 我估、 啊、你嚟。 如果我巴黎铁塔， 我俾个 tips 你， 冇你同我一齐去就唔系巴黎铁塔啦。 佢个玩法系重复 吓。 佢个玩法重复， 都唔系好特别啫。跟住就继续讲。 我俾第一句你，你睇下你讲唔讲到啊？巴黎铁塔都冇乜咁特别啫。从前面睇，佢系一座铁塔； 从左边睇，佢系一座铁塔；从右边睇，佢系一座铁塔；由后面睇，佢都系一座铁塔啫。 全中， 多谢。 佢成段就系话。佢都冇乜特别啫，嗱，前面睇一座铁塔， 但你唔可以话佢错。 佢从后面睇一座铁塔，佢从左面睇一座铁塔，佢从右面睇一座铁塔，佢从上面睇一座铁塔，佢从下面睇仲系一座铁塔。 哦， 咁其实佢想讲咩咧？ 其实 就系一座铁塔。 佢就系话俾你听，我觉得唔特别咯。 哦 ，OK， 系啦，可能佢跟住就有好多比喻咧，即系，但系如果爱嚟冧人都得噶，会唔会系嗰啲啊？ 睇咩年代咯， 睇咩人咯， 系咯。 我呢啲咪得 咯。你试下咁样冧学儿啊？佢讲乜嘢啊？你 啊？ 你前后左右啫，铁塔咪系铁塔咯。咁学儿就嚟咗佢噶啦， 好犀利喎！但系佢亦都有好多可能会令你好回味嘅咧，譬如有啲好型噶。譬如佢话我避开你系因为我惊你，我惊你系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所以我要避开你， 又翻翻转头， 我避开你因为我爱你，跟住又系咁样，哇吓，轮回啊！ 你接唔接受到呢啲啊？ 你睇下， 佢接受唔到呢啲噶，佢一次中的嗰啲嚟噶嘛，佢从来唔会兜圈噶嘛，佢 仲记唔记得还珠格格啊？ 佢边个啊？ 还珠格格啊？小燕子啊？ 我记得系咯， 佢里边有啲对白咧，譬如会咁样嘅，紫薇就同阿尔康讲啦。你哋一齐睇星睇，你哋一齐睇雪睇星星睇月亮，由诗词歌赋讲到人生哲学，但我都冇同你试过一齐睇雪睇星星睇月亮，从诗词歌赋讲到人生哲学，我唔制。跟住尔康就话啦，系我错，系我错，我应承你，从今天起，我净系同你一齐睇雪睇星星睇月亮，由诗词歌赋。 喂，不如下次你试下一个人做两个角色都几好睇嘅，我觉得。 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遐想。 只等你一个旅程，不需要慌，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已浇湿了的裤，自然起在盛放，还没真正空盖。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快还不快，可用心跳跟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上你都别怕，定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今天跌倒，不用畏高，赶紧探讨，修正趁早，往后回想，练成大将，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 系啊，陈雷炮哥啊，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我哋笑完啦，爱情感受完啦。 但我觉得呢句说话，相信一切永远是最好的安排咧，都几系 琼瑶式 系 嘛？ 系啊， 好，听日见， 拜拜。 拜拜。